科华伪钞一般的纸质较为平滑和普通，以100元和500元的伪钞占较多。呼吁市民如果怀疑收到伪钞，应该立即联络警方和银行，切勿继续使用。日本朝日电视台证实，再多两名晚间新闻节目工作人员确诊新型肺炎，两人分别被安排住院和在家疗养。节目主持人富川由太早前亦都确诊。报道话，富川由太今个月初已经出现发烧的症状，体温达到摄氏38度，坚持工作持续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先至前往求医。电视台安排涉事节目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接受家居隔离，并紧急召集曾经制作该节目但已经离任的工作人员，组成临时小组继续制作节目。朝日电视台位于东京六本木的总部将会在未来3日封闭进行消毒，期间只是容许负责直播工作的人员出入。电视台负责人说，预计会有更多的员工在家办公和接受居家隔离，很可能会影响今后的节目录制工作。天气方面，一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6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1058.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0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6.8升11.8，阿里巴巴202.8升4.9，中国平安76.15跌6.5，建设银行6.1跌1.1，盈富基金24.25跌5仙，美团点评98.85升1蚊，友邦保险69.45跌8.5，融创中国33.25跌2.5，中国移动60.15跌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669，瑞士法郎8.016，澳元4.883，加元5.495，新西兰元4.628，欧元8.4315，每百日元对港元7.1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0点，跌259点。港金现价报1592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64美元，卖出172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窝打老道啦，咁有两段路咧系需要封路噶，都系受水务急收影响啦。去尖沙咀方向，咁一段咧就系近住希福道啦，封咗中环线。咁另外一段咧就系窝打老道嘅天桥位啊，去尖沙咀方向落翻沙福道嗰度咧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浸会大学对出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啦，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封咗，咁另外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浸会大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就车多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屯门公路近住三圣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观塘道定富街旺角、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 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啦，同埋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4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联络差饷物业估价处。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政府推出第二轮抗疫基金，但是薪金补贴计划不包失业人士，引起关注。除了回应疫情，香港的失业保障制度需不需要改革呢？今集香港家书有乐施会新任总裁曾家伟分享他的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12，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4月16号嘅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嗱，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咧，已经由一月咧就持续到而家噶啦。市民嘅生活咧，可以话系各方各面咧都受到好多嘅影响。嗱，少咗人出街，经济差咗啦。另外咧就系好多人都要系留喺屋企啦，吓冇乜人消费啦。另外咧就系学生嘅读紧书嘅要停课啦。好多嘅公共服務啊，以至係社交場所等等咧，都係要關閉嚇，要去到受到影響。咁仲有咧，就係留喺屋企咧，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社會同埋一啲健康嘅問題。嗱，呢啲嘅影響咧，可以話全港嘅市民咧都係承受住。咁但係咧，一啲嘅基層市民嚇，一啲嘅經濟上面啦，或者係條件比較差嘅一啲市民咧，可能佢哋所受嘅影響咧係特別大嘅。社會服務聯會咧今日就公布咗一個嘅調查，咁佢哋就係喺3月嘅期間咧，就透過佢哋嘅機構會員嘅服務單位咧，就用問卷嘅方式就訪問咗5900多名嘅服務使用者，就了解佢哋唔同方面嘅一啲影響啦，包括咧就係喺就業啦、子女照顧或者學習、使用醫療或者係社會服務同埋咧社交或者精神健康狀況嘅一啲影響。咁見到啲乜嘢呢？首先就業方面啦，疫情對 佢哋有咩影響呢？嗱，就話咧，接近九成嘅受訪者咧就話因為失業或者係工作縮減等等嘅因素咧，而導致佢哋嘅收入減少嘅。咁至於喺子女照顧同埋呢個嘅學習方面咧，就有大約七成嘅受訪者就話佢哋嘅仔女參與網上學習嘅時候咧係遇到困難。咁而呢啲家長咧係唔知點樣去幫助呢啲子女咧喺屋企裏面學習嘅。至于使用医疗或者是社会服务，就见到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是因为担心受到感染，而是没有去到医院或者诊所，或者是减少去医院或者诊所去到复诊攞药或者是接受治疗的。当然就是少了去复诊，少了去攞药接受治疗，可能有些受访者因此亦都会令病情会恶化。至于社交和精神健康方面，就有六成半的受访者就说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压力是大了，出现的症状包括容易烦躁、嬲、失眠、难以集中精神，还有一些痛症，包括是头痛、颈痛、肩痛、背痛，还有就是食欲不振等等的。各位听众，听着这个节目的朋友，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些影响之后，亦是不是都是你面对的问题呢？不如大家都讲下咧，呢场嘅疫症啊，又会点样影响你嘅生活呢？自己有冇足够嘅资源或者呢啲嘅钱啊，或者资源咧，去到应对今次疫情所带嚟嘅影响呢？不如请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16号朝早9点。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中学文凭试目标在下星期开考。他认为如果期间因为疫情恶化而要取消考试，改为评估成绩，文凭试仍然具有应受性。 我们讲一个最坏的打算，6月11号如果都开考不到，我们需要取消个考试而做个评估。当然我相信考评局不会在今天就排除了那个最高分数去到哪里。咁如果實際上做得到，我覺得考評局亦都樂意去盡量將學生個成績咧係充分喺個成績單度表現到出嚟。 11点半，社聯訪問5900多个社福機構服務使用者，了解疫情對佢哋生活嘅影響。發現有過半家庭喺疫情之下整體收入下跌超過一半。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建議政府盡快提供就業支援。 咁我哋見到其實今次疫情咧係睇到咧，其實我哋嘅社會保障制度有一個好大嘅空隙，又冇咗一個係對於失業人士嘅支援，所有嘢咧都係要去到綜援嗰度。咁我哋覺得政府應該係盡快研究一下咧，喺綜援系統之外咧，設立一個失業援助金或者失業保險嘅制度。 下午2点，社民连成员梁国雄在中联办外请愿期间，被人用金属利器刺伤，施袭者随即被捕。2点半，社工吕志恒早前司法复核监警会审视反修例运动的做法是否超越权限，高等法院裁定监警会并没有越权，判吕志恒败诉。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一个由英国回香港的19岁女留学生。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点17分，这场的疫情究竟对大家有什么影响呢？尤其是对基层市民的影响会不会说是特别大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就请来就做这个的调查的社联的行政总裁蔡海伟。蔡海伟你好。 是啊，陆宇光你好啊。 你好。你们就透过一些会员机构呢，就访问了一些服务使用者啦，就看看他们疫情对于他们的生活的影响啦，就分为四方面，就业啦，子女照顾学习啦，同埋使用医疗或者社会服务啦，同埋社交或精神健康状况的一些影响。不如我们逐样讲好不好？首先讲就业方面啦，啊，就业方面呢都见到你们调查讲到话有近九成的受访者呢是因为失业或者是工作缩减的问题呢令到收入減少，究竟那個問題有幾咁嚴重呢？ 其實呢，我們訪問了接近6000个人，其中有1100多人是回答了這一部分的。 咁嗰1100多人，我諗即係其他部分咧，可能比較多啲係長者啊、殘疾人士咧，未必有就業咧，咁就冇揀呢部分。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1100多人入邊咧，都幾令我哋擔心嘅，因為有接近1000人咧，佢係面對咧個收入係減少嘅，而收入減少原因入邊咧，有40.5%咧係因為個老闆要求佢就放啲無薪假啦，另外有30%咧。是面對是可能是被公司裁員啦，或者公司直頭是結咗業嘅，咁呢三成其實好大機會就而家係失業嘅狀態咁樣。咁當然我仲有部分其他嘅唔同嘅原因咁樣啦。咁所以我哋見到事實上呢場嘅疫情咧，係真係影響緊好多人個嘅飯碗。咁擔心嘅就是政府雖然用咗800億做呢個保就業嘅計劃，但係其實咧就，我哋都原則上面，我哋都係覺得啱嘅。你幫啲僱主可以保住就業，保住啲職位，咁員工咧就唔好炒咗係好嘅。但奈何事實上已經係要好多人俾人炒咗，而啲人咧就根本就係政府再做保就業都冇用，因為根本就咁而家冇公開咁樣。咁所以點解我哋好關心，覺得啊，其實政府真係要諗下點樣再可以幫到多啲呢班已經失咗業嘅人，或者可能會好快變咗失業嘅一啲嘅打工仔咁樣。 關於今次一啲失業嘅人士咧，咁就政府就冇話採納到好多政黨或者團體所提出嘅失業援助金。改而言之咧，就係佢就係將呢個綜援嘅一個資產上限咧，係暫時放寬一段時間嘅。你認為咁樣放寬呢個綜援嘅申請，會唔會幫到呢啲失業或者係就業不足嘅人士咧？ 當然如果我哋有一個失業援助金或者失業保險制度呢，其實好多國家有啦，但香港一路冇呢係更加好嘅。但我都明白呢，短期入面要做得到係難嘅，即係成立得嚟可能都唔知要幾多年啦咁樣。咁所以你即刻用綜援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唔係好理想之下嘅一個辦法。但如果政府淨係將嗰個譬如資產上限提升1倍嘅話呢，其實個作用我哋覺得有限咯，因為問題就係而家個綜援個資產上限本身係好低嘅，俾一個單身嘅話咧，可能30,000多元咁樣。咁我諗係即係好多人咧都好快地就會唔合資格。咁就算係提升1倍到60,000多元咧，都係好低下嘅。咁而且我哋面對緊即係呢個失業情況嘅人咧，其實有啲當然好基層嘅勞工啦，但係今次即受影響的人咁多咧，都唔少，可能係本身可能有20,000多元啊，即係唔係最基層嗰班，但突然間失業啫，佢都好大影響，因為佢可能都面對供樓嘅問題啊、仔女啊各方面，即係或者要即供養父母嘅問題咧。咁佢影響咁大嘅時候，如果政府又要佢話哇將啲資產使到好低先至可以申請咧？就我諗對個家庭影響好大，所以我哋其實就覺得政府應該可以將嗰個資產上限咧再提高到。我哋建議咧就用翻在職家庭津貼嗰個資產上限，譬如一個4人家庭嘅話咧，就應該去到接近500,000度。 OK， 咁樣係啦。 另一部分咧就係你亦都問咗一啲服務使用者咧，就係關於佢哋嘅仔女照顧同埋網上學習嘅情況啊。咁都見到咧，你哋嘅調查發現咧，係大約70%嘅受訪者就話仔女喺參與網上學習嘅時候咧遇到困難，咁而咧佢哋都唔係好知道咧點樣可以協助仔女咧係在家學習啊。可唔可以講下個情況，或者你透過啲機構了解到個情況係點樣？ 其實咧，即係啲機構反映出嚟，或者有時大家喺傳媒度見到咧，都係咁樣。即係我哋好多基層家庭咧，其實咧都幾依賴個學校咧幫助仔女嘅學業嘅。咁突然之間咧，個仔女翻唔到學，就喺屋企度咧，就個家長係真係唔知道點樣幫佢手。咁無論係究竟學生係咪跟到到進度，又唔知道。想問即學生問自己嘢又唔識答，又問到老師問，咁呢啲都係好普遍嘅情況咯。咁再加埋咧，有部分學校咧係都有用一啲即上網學習啊，或者網上教學嘅嘢咧。咁好多家庭都話：喂，我屋企可能冇電腦，甚至或者係唔夠電腦嘅。我有兩個細路， 同一時間就唔可以用一部電腦嚟一齊上堂喎，咁點咧咁樣？或者係咧，佢哋可能個網絡數據都唔足夠嘅。咁譬如呢啲分別都有兩成人度咧嘅家庭都係話喺呢度係好大困難咁樣。咁所以我諗係即係係，我諗從來冇大家諗過係哇有成兩個月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幾個月都冇得翻學，喺屋企去學習咧係好困難。咁而家個啲家庭就面對呢個處境咯，就唔知點樣幫啲學生去即係可以上堂啊、交功課啊、可以跟到個進度啊咁樣。其實呢個情況咧，我諗特別係反映到一個即係貧富懸殊嘅問題咯。即係中產嘅屋企背景好啲，家長係個學歷高啲嗰啲咧，就比較適合幫我仔女嘅。基層嗰班咧，貧窮嗰班咧，其實話就會好容易咧係即係遇到好大嘅困難咁樣。 係，其實你會唔會見到即係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好多一啲嘅網上學習咧都要去到做呢、這個通過呢個網上學習嚟到教啲學生啦。咁你都頭先都講啦，可能基層嘅一啲市民同埋家庭咧，佢哋唔夠電腦同埋網上上網嘅一啲資源啦，令佢哋咧可能未必可以好有效咁網上學習，係咪出現咗一個所謂即係教育唔公平嘅情況底下咧？咁而譬如佢哋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哋個學習進度係慢咗嘅時候，有咩辦法咧？因為而家疫情咧未完全係過曬，咁而咧就係復課嘅日期都係未有，咁點樣可以追翻呢個進度咧？你會建議？ 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明顯嘅即係情況嚟嘅嚇，即係平時。都係香港都係即係我哋都話啊，有啲家庭有啲小朋友係即係贏在起跑線咁樣。咁原來喺疫情入邊咧，個情況係更加惡劣嘅。咁有啲公司我哋見到咧，開始啊有啲免費嘅上網服務提供俾到啲家庭啦。咁但係電腦都仲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我都希望政府諗下，咪快啲，如果有啲家庭係真係冇電腦或者唔夠電腦嘅。都可以快啲幫佢提供一個電腦，等佢可以都係可以上堂。咁當然啦，如果遲啲疫情嘅情況好啲嘅時候咧，翻到學又得啦。如果唔係翻到學嘅時候咧，我都希望有多啲我哋嘅服務單位都有機會可以俾到啲學生嚟去用到佢啲嘅資訊科技嘅器材嘅。咁但係今天因為即係仲係做緊好多，譬如限聚令啊。或者都係即係政府都係呼籲大家要即係在家工作咧，暫時做唔到。我哋希望如果遲啲得嘅時候，我更加多服務可以再重新開展翻咧，會幫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咯。 嗯，嗱好啦，轉講講使用醫療服務啦。咁因為咧就係為咗要應付呢個嘅新型病毒嘅疫情咧，咁其實醫管局咧就喺二月中開始咧就削減好多嘅非緊急服務啦。咁包括一啲嘅預約手術啊、檢查啊、照內窺鏡啊、腸鏡啊。嗰啲嘅檢查咧，都可能要係壓後啦，咁以至到一啲專科門診咧，都有好多咧係要壓後啦，咁以至到今次你哋嗰個嘅調查都發現咧，係有咧係好多嘅市民咧都係因為擔心感染啦，又或者係嗰個服務可能要壓後取消啦，咁而咧減少啊，或者甚至係冇咧去到醫院嗰度做覆診咧同埋攞藥嘅，你自己擔心佢哋個健康情況會點樣惡化落去？ 係啊，我哋訪問到嘅人入邊咧有。即係就差唔多1000個係啲長期病患者咧，有60%都話因為擔心感染咧，就係減少咗，完全冇去到嘅即係覆診嘅，唔係六成，應該係70%咧係冇去到或者減少咗去嘅，咁都係擔心個健康係受影響嘅。咁我就咁講，我哋真係實際上面大家都聽到好多故仔啦，即係除咗覆診之外，仲有更加多其他嘅可能啲手術啊嗰啲都係延遲咗啦。我哋多咗啲單位咧，嘗試用一啲網上嘅軟件方法咧，係去做啲復康嘅培訓嚇。即係因為我哋都好多單位係服務啲殘疾人士啊，佢都需要有定期嘅培訓嘅。咁變我哋就上網喺網上面去教都有嘅。咁但係就即係都當然相同地遇到問題，就有啲嘅服務使用者可能即係屋企未必有咁嘅設備。就上唔到網去學習啦，咁樣。第二個，我覺得都要第一，即係香港成個社會要諗就係、是、我哋以往係咪太過依賴我哋成個嘅醫院醫管局，而令到咧當有一件咁嘅事發生嘅時候咧，就冇辦法可以用到地區嘅一啲嘅資源，去幫助啲有需要嘅人咁。 咁我哋希望政府佢话要成立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咧，我哋觉得应该加快，同埋要用多啲，譬如地区譬如社福机构有设立每一区都起码有一间嘅社区药房啊等等咁样咧，就令到即更加多人可以即系喺地区喺社区入边咧攞到一啲嘅。医疗支援服务啊，基层医疗服务咁样咯。 嗯，喺呢度都再呼吁啲听众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一齐倾下啦。究竟呢场嘅疫症对于大家嘅生活，无论头先讲紧嘅就业啦、仔女学习啦，以至到咧你哋使用医疗同埋社会服务嘅时候，会唔会受到影响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最后咧，你哋个调查嘅一部分咧，就系讲关于社交同埋精神健康方面吓，你哋有咩发现？ 我打。在这部分答的人呢是有成接近2000人的，咁其中有三分二呢都话呢其实在疫情期间呢个压力大了，咁就有一半人呢就话好担心呢会中招，咁另外有两成人呢就好担心买唔到啲嘅防疫物品啊口罩嗰类嘢咁样。咁而因为咁而导致到呢有啲烦躁啊失眠啊头痛啊肩颈痛啊，诸如此类嘅问题都出现咁样，咁亦都有部分人咧都有话系好难去揾到一啲嘅服务去支援佢哋咯。 OK， 好啊，咁啊呢个时间我哋都同阿蔡可伟倾到呢度先。蔡可伟咧就系社会服务联会嘅行政总裁，刚刚就讲咧就系佢哋发表咗一个对于基层人士疫情对佢哋嘅生活嘅影响嘅一个调查噶。大家有咩意见？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017宗，连续第五日新增个案维持在单位数字。新增患者是一名19岁英国留学生，今个月一号返香港，第二日深喉唾液样本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期间一直在酒店接受强制检疫，曾经觉得喉咙不舒服，完成检疫之后如常返屋企，寻日开始发烧，到明爱医院检测之后确诊。对于昨日一名曾经滞留摩洛哥的确诊患者出现大便带血，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检验之后相信与患者自己的疾病有关，但患者没有出现与新型肺炎相关的病征，属于无病征的个案。张竹君又说，中心再三确认之后发现，有关患者曾经透过接受检疫的酒店安排专车到葵芳港铁站，再转绿色专线小巴到玛加烈医院求诊。音乐及艺术中心联盟的调查发现，八成受访中心受疫情影响，二月至今收入大跌6-8%，大部分兴趣班和学校导师下学期零收入。调查亦都发现，70%受访者说，如果政府继续袖手旁观，打算结业或者是转行。聯盟指出，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只是對持有教育牌照的補習社提供補貼，免申領牌照的音樂及藝術教育中心不能受惠。聯盟關注大約50,000名的導師和從業員面臨停工失業。聯盟促請政府向持有商業登記和實體店的中心發放一筆過80,000元資助，並在教育局宣布停課期間補貼70%租金。政府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惠及多個行業，在體育總會註冊或者在學校任教的體育教練，每人可以獲發7,500元的補助。業界組織表示，難以靠補助的金額度日，建議款項轉為持續資助，而並非一次過。香港體育教練工會籌組委員黃浩然說，在網上收集了業界教練500多份的問卷，八成表示現在是零收入。他建議當局建立一套劃一培訓和晉升機制。籃球教練劉家豪說，受疫情影響，不少教練反映有些學校已經取消整個學期的校隊訓練，令到收入減少。 职业足球员和足球教练陈思俊说，现役足球员亦都是受疫情影响出现拖粮或者是减薪的情况。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下午到中联办外示威之后，被人以利器刺伤，正在医院治疗，涉案的男子当场被捕。梁国雄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伤势属于皮外伤，并无大碍。他说事发的时候已经完成示威行动，在中联办外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期间，被人从后用利器袭击，右边的腰部位置受伤流血，再被人用粗口指骂。他形容对方是针对他本人偷袭，又说以往示威的时候都曾经被人推撞和挑衅，但被人用利器施袭的情况较少遇见。梁国雄相信行凶者的行动是针对他个人，相信可能是受到其他人煽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埋有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咁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窝打路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以及系后少少咧近住沙福道桥面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咁就系窝打路道喺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同埋沙福道嘅桥面咧，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有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龙尾浸会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维多利中心。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龙尾近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車龍排到近小欖。另外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擠塞，車龍排到近龍日村。最後是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道定富街去旺角，馬鞍山繞道恆安村去九龍，天水圍天影路去流浮山，以及青山公路沙倉去屯門。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系香港急症科医学院院长萧月忠医生。抗疫是漫长的，除了要保持身体健康之外，心理健康都不可以忽视，记住要找朋友或者家人倾诉，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向一些有心理支援服务的机构寻求协助。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有陸宇光喺度噶，咁講緊嘅就係咧疫情啊，呢、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對於市民，尤其是係基層市民嘅各個方面嘅生活嘅影響啊。剛才咧就提及到咧，社會服務聯會咧就係今日公布咗一個調查咧，咁就講到話呢場嘅疫情咧，對於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嘅一啲就業啦，嚇一啲子女嘅網上學習啦、醫療啦，以至係精神健康咧，都有影響嘅。是不是对你各位听众都有影响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刚才都提及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咁好多的医疗服务呢咁就要暂停啦。咁而呢好多的市民呢受访者呢都讲到话呢，是因为担心感染呢就是而减少，甚至呢唔去呢医院或者诊所呢去到复诊攞药㗎。咁对于呢个嘅市民嘅健康有啲乜嘢嘅影响呢？刚才访问咗社联嘅蔡海伟啦，讲到话啊呢场疫症呢都让我哋反思我哋平时嘅医疗制度系咪太过依赖医院，即系医管局嘅服务咧？吓，会唔会话喺呢个情况之下，一个基层医疗嘅发展系一个出路咧？吓，让我哋呢个时间都一齐反思下。咁而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中文大学嘅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教授李大拔教授啊，李教授。 Hey, 你好，陆宇光。 你同唔同意刚才蔡海伟嘅讲法咧？即系呢场嘅疫症，让我哋系时候反思，系咪应该即系做多啲基层医疗，唔好咁依赖咧医管局嘅服务咧？ 绝对系啦，我同蔡海伟都讲咗，话由年轻讲到老噶啦，都已经系啦。咁你正正都睇到啦，咁系有香港好多唔同嘅人都讲过啦，有一半嘅医生都系基层医疗嘅。咁但系整个制度里边咧，佢哋都好想发挥，但未能发挥，所以变咗咧。公營醫療機構咧，同時就係做得好辛苦咯，變咗你冇辦法舒緩到去，變咗真係救急扶危嗰啲就喺醫院，一般嘅輕微嘅病或者穩定啲嘅病況咧，啲市民依然得到呢個醫療服務咯。 嗱，今次嘅疫症底下咧，头先都引述咗个调查话啦，好多市民都唔好敢再去医院或者诊所咧去到复诊啊。咁其实点样可以利用基层医疗嘅发展去到解决呢个问题啊？ 最大嘅嗱，如果你睇啲慢性病咧，其实好多病人都话啦，好担心冇得去睇医生，但又好担心去睇医生，都去嚟复诊嗰时。嗱，如果你计下条数，香港有好多估计咧，到2030年咧，有100万个糖尿病人啦。如果一年复诊4次咧，我睇平均每日咧，我哋要睇15000个。但如果2/3比较可以冇咁严重嗰啲咧，出在基层医疗嗰度，社区嘅医生，咁即系10000个。咁香港大概有4000多个喺基层执业嘅私家医生啦，咁我一日睇2.5个，咁呢个绝对系承受得到嘅，同埋亦都有多啲时间，加埋咧佢唔系净系睇佢糖尿啊嘛，佢系其他嘅病都会去睇噶嘛，咁更加可以掌握到个病情咯。咁如此类推，你个譬如啲关节痛啊、情绪啊、其他好多慢性病咧，如果用呢个模式嘅话咧，咁其实佢可以一个诊断嚟讲，佢可以睇晒好多唔同嘅慢性病，加埋佢平时啲健康嘅问题，亦都揾翻个家庭医生咧，咁更加容易掌握到，更加容易控制得好咯。咁所以我觉得时候应该系趁呢一次机会咧，就谂下香港另一半冇发生嘅医疗系统，唔存在医疗系统咧，应该正规化咗佢啦。 咁你头先讲到话，即系呢个私家医生咧，可能担当一个好重要嘅基层医疗嘅角色啦。咁其实而家政府都有，譬如为长者提供医疗券啊，又或者即系过去一段时间都系推动呢个嘅自愿医疗保险啊。咁希望咧就市民多啲去到即系私营嘅市场去到揾医疗服务啊。你觉得系咪都仲未足够？需要发展一啲由政府主导嘅一啲，譬如一直都讲紧嘅地区康健中心呢类嘅基层服务咧？ 我谂个发展咧，系应该系有个政策上咧，去类似即系好似或者澳洲、英国咁样，佢本身个家庭医生都系佢执业嘅，但佢有一啲服务咧就系政府卖佢个服务咯。咁我谂而家嗱有康健中心出现啦，咁已经譬如好多病啊，譬如啲化验啊或者其他嘅支援服务都会喺度啦。咁如果你谂下成个病人去咗社区，佢康健中心会照顾一啲。咁基层医疗嘅医生就係佢一个医疗上嘅诊断，如果加埋一啲社区药房，如果喺个社联报告都提过呢，解决埋药物嘅问题，其实但好多时啲轻微早期啊或者冇咁严重嘅病人呢，个药物未必咁复杂嘅，如果一条线喺社区做到嘅话呢，咁呢个咪一个 社區康健中心其實應該是一個地區的基層醫療的一個體系在度咧，咁變咗個市民咧就會真係認為嗰度搞唔掂啦，就翻返去醫院穩定咗又翻返出嚟咯。 嗯，你剛才讲到话有啲嘅病症係可以即係叫做去到透过政府购买一啲嘅私营服务去到解决啦。但係条界线喺边度呢，即係究竟边啲嘅服务可能係去到买私营服务会比较方便啲，边啲可能留返喺公营嘅医疗系统嗰度呢？ 如果真係需要到好我哋嘅英文好 intensive， 需要譬如啲好医院上嘅仪器呀，或者特别嘅检查喺医院上做到嗰啲嘅，即係定係留喺度。其实好多时喺其實世界上好多文獻都會睇到，每一個病咧，譬如講血壓啦、糖尿，甚至依家去到心臟嗰啲咧，都有條線啦，係佢控制到咩嘅階段咧，就可以基層過咗個咩情況咧，就需要翻返去醫院，都穩定翻又可以翻返落嚟。咁或者佢唔穩定嗰時候又翻上去，即係變咗呢個係大家互動嘅，應該就係、是。咁其實好多病咧，一般常見嘅長期性病咧，都可以有個。有條線畫到出嚟嘅，有個指引喺度，或者按個病人嘅情況啊，甚至你講翻，如果你講翻冠狀病毒喺海外都即係爆曬啲醫院咧，都其實都好多係輕微啊，或者一個低風險嘅咧，都係喺社區嗰度調理，去到當一啲問題出現啦，咁咪要轉介咯。其實道理好多病都一樣嘅，當然係比較複雜啊，需要。好多 monitoring 啊嗰啲咧，咁啊講唔要喺醫院咯。 嗱，不如我哋都講翻今次嘅疫症啦嚇。今次嘅疫症都令到好多嘅喺醫管局嘅非緊急服務咧，都需要延後咧，或者係去到同一啲嘅私家醫院咧去到傾合作嘅。咁但係喺呢個同公私營合作嘅過程，可能要商討一段時間啦咁。教授，你有冇啲即係可以短期解決到即係市民去揾呢個醫管局服務嘅一個短期嘅一個解決辦法咧？ 我諗我可以諗下啲服務，譬如有啲係，譬如甚至有啲去到甚至手術啊，或者啲檢查，你係一次性嘅，唔係話好長期、好複雜嗰啲咧。以前政府都做過，索性喺私營市場可以解決到佢，因為亦都好多市民亦都反映咧，譬如有啲檢查，譬如抽樣啊，或者做啲前期檢查，佢做唔到。褪後咗成幾個月嘅話咧，佢個心理負擔亦都好大。譬如有啲手術又係一次性嘅，咁譬如好似白內障啊嗰啲，咁始終你都係要做嘅，你個隊喺度嘅。嗱，我一個例子啫。咁會唔會嗰啲一次性嗰啲咧，就可以喺私人市場嗰度做？其實你喺政府做都係有個成本噶嘛。咁你變咗你清咗條隊咯。咁我哋醫護人員咧，唞一唞條氣啊！公營醫院佢哋真係做到好辛苦，辛苦。咁疫症過咗之後。哇！仲有好多功課要追翻喎，咁係好，即係我諗係睇緊嗰一啲一次性比較係檢查啊，或者一啲手術啊，或者一啲 procedure 啊嗰啲可以做到嘅話咧，就係即係俾咗喺出邊服務做咗，咁條隊就等佢哋就唔使追功課追得咁辛苦咯。 係嗱，今次社聯個調查發表之餘咧，亦都係提出一個建議，包括就係開拓咧遠程醫療嘅系統啊，即係可能係唔使親身去到醫院或者診所去到睇症嚇，一啲遠程嘅診症配藥同埋攞藥護理等等。你覺得而家香港有冇空間去發展呢樣嘢，或者個進度去到邊度？ 有㗎，其實你睇到據我所知咧，葵青康健中心某種程度佢都開始有啲用透過視像啊，俾啲建議病人啊，解答病人一啲問題嘅。咁最重要咧，呢樣嘢都係要開發嘅。有時即不過一定要嗰、那個，譬如我站醫生嚟講啦，我同個病人一定要熟先得。你唔一個新嘅病人、陌生嘅病人咧，就危險嘅。要比較長已經可以一段時間，我熟咗佢嘅病情嘅話，有啲嘅譬如佢係復診啊，或者有啲嘅建議啊。甚至有啲嘅調教啊，係可以用咗遠程嘅。咁特別唔係淨係為疫情啦，譬如有啲行動不便嘅老人家，咁你唔使話有個後生要告假，又揾車又揾錢，其實加埋嘅成本嚟到好辛苦見佢，都係一咁調翻轉頭遠程嘅醫學，加埋而家嘅科技進步，有好多數據，譬如血壓啦、糖尿指數啊，甚至話含氧量啊，有啲根本係可以透過一啲科技咧，輸到我個電腦嗰度，咁我哋嗰啲，咁其實呢樣嘢係應該發展，唔係淨係為一啲行動不便嘅人都係有幫助嘅。 好啊，多謝曬教授嚇，李大拔教授咧就係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嘅教授嚟噶。我哋聽聽眾電話，電話旁邊有李太喺度，李太。 哦，你好，係、 你好，請講下。 係。 系我想问下你咧，我先生咧听日咧又去抽血啦，去联合，20号咧就磁力共振啦，咁样唔知道去唔去好咧？ 你自己有冇足够嘅一啲防护装备，即系譬如口罩啊？因为去到医院都可能需要 有口罩，有口罩咪普通嗰啲口罩咯。 你自己担心啲咩啊？ 唔系惊呢啲医院就即系好即系好多菌啦，系咪啊？咁样佢5月7号咧又要去攞药咯，即系佢食差唔多食晒啦啲药，咁你次次都唔去，变咗咪唔可以咁做咯，系嘛？ 今次嘅疫症有冇话令你嘅复诊去，即系令你先生啦吓个复诊系有延误到，有冇吞后到？ 有咩啊？ 即系有冇话一啲复诊时间都要吞后啊？ 佢冇打嚟。 咁啊，但系攞药就 佢要嗱，我应该今日验血嘅，我就唔记得咗，咁啊谂住听朝去同佢验咯， 听 朝抽血咯。 是啊，咁如果即係可能你延误攞药，会唔会即係好担心个健康可能会受到影响啊？ 攞药啊，攞药佢未到5月7号先有攞药，即係复诊。佢听日呢就抽血，咁20号呢就磁力共振咁囉。 明白。 照个脑囉，因为佢有少少轻微中风咁囉，就係。 明白，李太都可能好担心先生嗰个情况啦，因为都需要去复诊同攞药啦。我哋都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又讲讲呢关于网上学习呢又点样受到今次嘅疫情影响啊。 哎呀，哇，先生你个头流晒血喎，不如我车你去医院啦。 车我去火车站就得㗎啦，唔该。 火车站？ 是啊，搭火车都可以医病的。在南非有架火车就被改装成铁路医疗中心，每架车都看不同专科，穿梭偏远地区医治穷人。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三，今个站南非，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教育局和考评局决定文凭试各科的笔试将会在4月24日开考，5月25日完成。 中学文凭试即将开考，在疫情之下的市场，防疫措施是怎样？考试安排又是怎样？公开考试可以如期举行，是不是意味今个学年都有机会复课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时间嚟到下昼嘅5:50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刚才都讲到话咧，就是、今次疫情咧，都令到好多嘅基层市民咧，担心佢哋嘅子女嘅学习咧受到影响，因为佢哋可能喺网上面系冇足够嘅电脑或者手机去到处理一啲网上学习啦，又或者佢哋嘅上网资源咧都系唔足够嘅。咁都见到咧，近排咧就有啲嘅小学校长咧，咁就系募捐吓，即系去到筹集一啲嘅 WiFi 蛋，亦都得到一啲嘅基金咧，去到同埋唔同嘅界别嘅人士去到帮助咧，咁就咧喺一啲嘅学校度派发，同埋咧帮到一啲嘅基层嘅学生噶。咁究竟情况系点样咧？我哋请嚟电话旁边就请嚟呢一位嘅校长啦，就系喺竹园嘅浸信会天虹小学嘅校长冯耀章，冯校长。 系主席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咁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嗰、那个筹即系募筹集呢个嘅 WiFi 蛋嘅行动系点样开始，或者你哋嘅目的系乜嘢咧？ 其實就件事就源於咧，即係我哋其實即係2月份開始停課啦，咁學校都安排一啲網上學習俾啲學生啦。咁我每日都翻去即係處理一下啲公務啦。咁有一日放學咧，就即係離開學校門口啦。咁喺學校門口即係正門有一張長凳，咁我有一個6年級嘅學生啦。咁佢就喺度揸住部 iPad， 咁喺度即係即係做緊一啲即係網上學習專業係啦，即係啦平板電腦啦。咁我就行埋去了解一下，即係究竟即係咩情況，點解你會佢會喺學校門口做嘅咁。了解咗之後，發現原來喺即係家中咧，即係佢係冇寬頻上網嘅。咁即係縱然學校咧即係而家香港500間小學啦，咁有300間學校咧都喺過往2年都關愛基金都撥咗啲錢，咁去推行一個叫做即係BYOD， 咁即係一人一個即係一個電腦嘅一個嘅計劃啦。咁但係咧，咁嗰個電腦或者嗰個筆嘅錢咧，其實一般學校咧都只係會幫學校學生去訂購一啲 WiFi 版嘅平板電腦嘅啫。 或者 notebook 咁樣啦嚇。咁咁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個小朋友屋企就因為即係佢寄人即係寄居喺一個親戚屋企啦，咁佢就冇得上網嘅，咁佢就每日就要一個禮拜可能有兩三日就要落嚟學校。去即係借 WiFi 咁樣，咁即係由呢件事咧，咁就發起咗一個即係咁樣去募捐嘅行動啦。咁開頭我自己就問朋友，即係借一隻蛋俾佢，就買一張 WiFi 卡俾佢咁。咁但係我自己去即係嗰個睇見咧，即係呢個情況應該就唔係淨係即係我學校一個學生，或者我學校都有其他學生遇到呢個問題。咁就所以就即係膽粗粗就即係向即係唔同嘅一啲校長，我哋自己嘅群組去發出一啲嘅即係查即係一啲嘅詢問啦。咁其實了解一下，即係其實係咪都有好多學生有面對咁嘅問題啊？咁即係自己都好短時間個零星期就收到超過130間學校嘅回覆，中小學都有。咁而佢哋嗰個訴求即係個需要係超過1000隻嘅。咁我揸住呢啲數據咁就去即係當時我真係一隻都冇嘅，最有趣嘅就係、是、即係我講明係我去攞啲數據睇下幫唔幫到啦。咁就有啲即係學校可能即係以為我有啦已經，咁啊問我幾時派添。咁因為其實都真係急需要小朋友去即係做一個網上學習啦。咁啊最後即係通過好多唔同嘅努力啦，都有失敗唔成功嘅，佢有啲都未必會採我啦。咁但係即係好就有啲機構有啲商業機構啦，有一啲嘅基金會啦，咁就總共其實我哋就籌咗即係1000隻啦，咁喺三月底我哋都即係派咗超過130間學校咧，都係派咗超過90隻即係呢個嘅 WiFi 蛋去幫呢類型學生。其實有兩類學生咧係即係大家可能都會未必會留意到，即係點解佢哋會上唔到網嘅？咁第一個就係、是、即係板間房啦嘅學生啦，咁呢個好明顯啦，大家都知。咁第二類咧就係、是、即係反而大家未必會知，就係、是、住村屋嗰啲。咁因为村屋咧，佢哋上网 个接收可能未必好好啊嘛。 系啊，同埋佢入唔到啊，风频入唔到去。咁佢哋就算有嗰啲上网都系两 Mbps， 咁其实系即系做唔到一啲畅顺嘅网上学习啊等等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就发起咗即系我哋呢个叫温泉蛋嘅行动啦，即系希望即系将个爱心啦、爱啦，又系只蛋嘅 WiFi 蛋又系做传播信，即系呢一个数据嘅，即系呢个行动就希望可以帮多啲唔同嘅基层学生啦。 其实呢都你哋去到派发呢啲嘅 WiFi 蛋，可能都关注到呢啲嘅学生呢可能屋企係上网嘅资源呢未必係好好啦。咁但其实即係具体啲嚟讲，呢段期间呢即係好多学校都要做一个网上嘅教学啦。如果呢啲学生真係冇辦法可以即係有效咁喺屋企上网嘅时候，佢个学习会几大影响啊？你了解到。 其實咧喺呢段時間咧，我諗間間學校嘅校程係真係唔同嘅。咁有啲學校部分唔同啦，有啲就推展嗰、那個網上學習快啲，有啲慢啲。我都識一啲學校咧，佢仍然係用實體教授嘅。咁都可以理解嘅，因為可能佢係屋村學校啦，啲學生家長都係住喺嗰間學校附近，咁佢落嚟攞一攞教一教，咁都還可以。咁但係，都是俾功課嘅啫，咁佢要去教咧，始終而家普遍嘅老師都會係採取主要兩個方法啦，一係就錄咗啲教學嘅短片啦，咁但係都係擺上網啦，咁佢哋要睇啦。另一個就真係可能用啲實時嘅教學啦。咁學生嘅影響就係，如果佢真係冇相關嘅器材，佢睇唔到啲片，或者佢冇呢個數據，或者佢因為啲數據唔細㗎，就上一次嘅即係實時嘅課堂，佢都講緊用幾百 Mbps 嘅，即係可能個家長都會耗盡佢本來有嘅數據，咁佢就真係會跟唔到個即係嗰個教學個進程。其實已經係一般學校嗰個教學嘅進程已經係慢咗㗎啦，比實體上課。咁再加上咁咧，係其實可以係嗰個完全落後或者係嗰個距離咧，係會好大。譬如我有部分嘅學生居住內地嘅，或者喺呢段時間咧，佢避疫咧，佢係翻咗去中國內地，係一啲再深山一啲嘅咧，其實真係斷曬嘅。我哋係佢完全係做唔到任何嘅網上學習。咁你可以想象，其實佢哋最後一日翻學1月17號，到今日已經係4月16號，即係足足要三個月時間，仲有幾個月嚟緊。係啊，咁究竟即係對嗰個學習咁？不過即係我哋睇而家呢個現時階段咧，即係學習都重要，但係即係要照顧下佢哋個心靈需要，因為停課時間真係好長。 仲有分零鐘時間咧，都想問一問你咧，即係對於而家嘅疫情咧，可能都會令到一啲基層嘅學生， 佢喺呢个嘅接收网上学习方面有所差距，有咩感受呢？咁而另一方面，你系要出动到你自己去到揾一啲嘅 WiFi 蛋嚟到派俾学生，有咩感受呢？ 我谂其实就系睇到一啲嘅学生咧，可能要去71啦，可能喺嗰啲村屋嗰啲咧，就系有啲老师自己掏荷包买咗只 WiFi 蛋借俾佢哋，就每日定时大家去个村口个公园度一齐上网学习。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心酸嘅，都我自己去评价咧系我觉得系而家喺香港咁嘅情况系我有啲匪夷所思嘅，因为即系可能真系自己都系中产啊。原来自己都系离地嘅，即系实际我哋香港有一啲人嘅需要，其实又特别系基层，其实我哋睇唔到，我哋以为理所当然上网好方便啫，咁但系其实真系未必啦。咁你话至于话即系作为一个校长，即系我要去咁样做，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即系其实自己喺呢件事当中咧，即系好多人好多信任，因为讲紧成千只蛋，其实讲紧几十万。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校长、 okay. 有咁嘅责任，就可以系要去尽我即系嘅义务去帮下啲基层学生。 好啊，多谢晒冯校长，冯耀章校长咧就系嚟自浸信会天虹小学嘅校长嚟噶。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都开始多车，龙尾近东港中心，而西隧翻沙田都开始多车啦。龙尾在油站。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仍然是交通繁忙的，龙尾黄金海岸。而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那段都是车多繁忙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粉系神州数字、卓信国际控股、乔英控股、ECI Tech、日成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华和控股、智中国际、高门集团、洋科集团、普光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81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0点，升了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1。日元107.7，瑞士法郎0.967，加元1.41，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现价报15,92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08美元，卖出1,726.46美元。港汇指数是108.6，升了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粉锦公路近住横台山村啦，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来回方向嘅全线呢一度系封闭噶，而家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挤塞，亦都影响到咧锦田公路东行去粉锦公路嘅龙尾，排到近锦田绕道回旋处。咁就系粉锦公路近住横台山村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咧，而家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锦田公路东行去粉锦公路车龙排到近锦田绕道回旋处。咁另外喺窝打路道，因为有爆水管，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嘅中慢线，以及系后少少近住沙福道嘅桥面慢线仍然系封闭，车龙就排到近映月台。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啊湾仔龙尾喺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富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欣平。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咧车多繁忙，龙尾近坚尼地道。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

是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由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黎恩浩咧喺自由风，自由风噶。黎恩浩你好， 系陆宇光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关注一下监警会嘅职能同埋权力先啦。嗱，旧年咧大家都知道啦，就系爆发咗大型嘅反修例嘅运动啦，好多嘅警民冲突啦，亦都有啲人咧不满咧警方嘅一啲处理手法。于是咧，监警会咧就喺旧年七月就决定咧作出一个主动对呢啲嘅反修例运动嘅详细审视。同埋咧，會做一個嘅報告嘅，咁就涵蓋咗幾個一啲嘅大型嘅或者公眾關注嘅事件啦，嚇，包括6月9日啦、6月12日啦，以至7/21啦、8/11啦、8/31啦，同埋新屋嶺等等嘅呢啲事件啦，咁就做一個咁樣嘅報告。咁原定咧就係今年1月咧會發表一個首階段嘅報告噶，咁但係咧就有一位嘅社工叫做呂志恒咧，就提出司法覆核。就话咧，监警会要做出呢个主动审视嘅报告咧，系越权啦。于是咧就向法庭提出司法复核。咁而咧，高等法院咧就喺上个星期做咗一个网上嘅聆讯，视像嘅聆讯啦。因为而家疫情都系关注疫情嘅关系，都做一个视像嘅聆讯。喺今日咧就颁下判词啦。咁啊，法庭咧就认为监警会做呢个嘅主动审视同埋报告咧个做法咧系冇超越佢嘅法定权限，于是咧就判呢个嘅入品人吕志恒咧系败诉，同埋咧要向监警会咧就支付讼费。吕志恒咧就话会研究判词啦，就决定系咪上诉啦。咁而监警会方面咧就系都有发表一个声明，就话欢迎咧高等法院嘅裁决。咁就亦都讲到话咧，都明白到社会非常之关注到呢个嘅专题审视工作嘅进度同埋报告啦。嗱，而家法庭就有裁决啦，所以监警会咧就会尽快召开会议去决定咧发布报告嘅安排，又话咧上次一月就话系第一阶段报告啫，而家咧做晒啦，全面报告嚟嘅，咁就会涵盖晒头先所讲嘅一啲事件啦。咁佢哋嘅主席同埋副主席成员等等多位人士咧，都系向传媒讲到话，估计吓最快咧5月底可以完成整份嘅报告噶。阿黎恩豪听完呢、這个今次嘅一个判决，对你嚟讲有啲咩嘅意义咧？ 我諗其實個關鍵點，即係雖然我哋都了解，即係有呢個嘅司法覆核嘅案件，希望可以由法庭咧去釐清翻即係監警會嘅職能。但實際上由舊年六月反修例運動去到今天咧，其實社會有個好明顯嘅共識，就係話監警會無論做幾多嘅調查、幾多嘅報告咧，佢都係對警隊、對林鄭月娥政府冇任何約束力嘅。因为佢并冇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所包括嘅职能同埋权力，咁即使即系今次呢个嘅判决令到监警会系可以，即系佢哋用佢哋嘅说法啦，系会尽快公布一份嘅报告咧。呢份报告无论个内容系点，其实唔会对即系执法嘅部门或者对政府有任何嘅压力嘅。咁事实上社会亦都睇唔到。甚至是有公信力的曾经做过监警会的外国专家，你睇返判词今日即係第128段到第129段都讲得好清楚，就係、是、其实即係佢哋都睇到监警会係冇足够嘅权力去审视同埋调查成个反修例嘅运动。咁所以个判决固然有佢嘅意义，但係喺政治上喺针对成个香港嘅社会形势呢，其实真係不值一晒，我可以话。 嗱，呢种嘅案件之所以受到大家嘅关注咧，咁因为即系正如头先阿黎恩浩所讲啦，咁民间咧系一直都要求系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但系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其实多次就讲到话，监警会咧做紧呢个嘅主动审视啊，咁就拒绝去到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咁但系究竟呢个嘅主动审视报告吓做到啲乜嘢，做唔到啲乜嘢？而今次喺嗰个嘅条例上又系咪合乎佢条例所俾佢嘅权力咧？咁就成为咗今次大家关注嘅焦点。不如我哋都请一位嘅法律界人士同我哋解解今次法庭嘅判词先啦吓。我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大律师黄宇日啊，黄宇日你好。 黄大壮你好。 你好啊，嗱，今次法庭就判咧入品人败诉啦，即系话咧监警会做呢个主动审视报告咧系冇越权嘅，可唔可以讲下法庭点解咁判啊？ 法庭其实主要就系、是。睇呢個監警會嗰個條例咧，即係全名叫做《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咁當中第八條就其實講咗監警會嗰個職能嘅。咁因為監警會作為一個獨立嘅非政府機構咧，佢亦都係作為一個喺條例上成立嘅一個機構咧。咁佢所有權力來源都係嚟自呢一個條例咯。咁所以睇翻第八條就係講列出曬佢嗰個嘅職能噶啦。咁嗰、那個今次嗰次複核嗰申請人嘅挑戰就係、是認為監警會嗰個主動嗰個調查咧，就係、是、或者研究咧係越權嘅。咁、那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申請人認為監警會個職能其實就只係愛嚟調查一啲嘅或者審視一啲需回報嘅投訴嘅，而佢係冇權主動去做一啲事實嘅裁定嘅，就住呢一啲嘅需回報嘅投訴。咁需回報投訴英文就係 reportable complaints 啦。咁呢個就係監警會個條例裡面主要監警會個職能係針對嘅。咁所以今次法庭個判決呢，其實就主要係基於因為監警會喺佢哋個證據上就證明咗佢哋嗰個嘅調查個範圍係唔包括任何就住需匯報投訴做嘅事實裁決嘅。咁所以法庭就認為喺監警會個條例第八條底下呢，呢一個監警會係有權做呢一個嘅調查嘅咁樣囉。 咁監警會都講啦，咁今次呢個嘅主動審視呢係叫做 fact finding 啊，即係揾事實嚇，揾事實。咁而今次呢亦都根據嗰個嘅條例呢，就頭先你都講到啦，係監警會條例裡面第八條呢嚇，咁就講到話即係一啲監警會職能呢可以去到複核呢，就係、是、警務處對於一啲需匯報調查嘅需匯報投訴嘅處理同調查啦，以及係睇下警隊嘅啲常規裁同埋程序之中呢有冇啲乜嘢呢係需要去到匯報投訴嘅缺失同埋不足啦嚇。同埋咧，就系、是、今次个报告个根据啦，就系话咧系可以喺呢个条例职能之下，合理地需要地作出或者啲附带或者有助于执行呢啲职能咧嘅所有事情。所以咧呢、這个审视报告其实系咪法庭都系认定系可以帮助到监警会去进行监警会佢嘅法定职能咧？ 是的，其實法庭是即是確立了，就是雖然這個研究的目的就不是就著一些需匯報投訴來做一些事實的裁定，就是 fact finding， 但是因為他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去看這些公安相關的公安事件呢，就有機會是幫助到第時監警會要處理一些需匯報投訴的時候各方面的調查就會促進到。 即系呢个报告就帮监警会去到处理一啲需回报投诉啦。 系啦，即系可以话系一啲背景嘅资料搜集又好，或者系即系判词亦都有提到、就是，就系法庭系信立嗰个监警会嗰个证供，就系话如果喺较早嘅阶段做一啲嘅搜证工作咧，咁通常就系、是、比较容易嘅，因为可能喺个事件发生嘅时间比較近期，你會容易做個調查多啲啦，又或者一啲調查對象係比較傾向係即係會配合個調查多啲咯。 咁而法庭今次有冇睇到即係呢個報告咧，係有冇處理到投訴咧，還是淨係幫監警會處理投訴，就唔係真正直接地處理投訴係咪啊？ 係啦，佢就只不過係即係嗰個。調查咧係會只係一個背景嘅報告嚟，你可以話係佢係當中調查得嚟嗰啲嘅結論咧，就有機會係幫助到監警會行使佢個職能，就係監察或者覆檢一啲投訴警察課去轉介過嚟嘅需匯報投訴咯。 今次個案件都其中一個爭拗就係今次監警會嘅主動審視究竟係咪調查咧嚇？咁法庭点睇你知唔知道？ sorry， 我听得唔 系呢个主动审视啊，算唔算系有一个调查权啊？系咪属于一个调查啊？法庭点样睇呢个问题？ 有嘅，即系因为只不过系个法庭个意思就系话，只要你唔系牵涉到一啲就住需回报投诉嘅个别个案去做嗰个事实裁决咧，咁就系可以噶咯。 咁至於當然喺個判詞裏面有觸及到嘅，就話我萬一如果監警會做呢個研究嗰個報告出咗嚟，某一啲嘅事實裁定咧，同嗰啲需匯報投訴警察投訴課做嗰啲事實裁定有唔同咧，咁會唔會變咗程序上有啲唔公平啊？咁法庭就話，即係第一，而家未有證據顯示呢一個嘅調查係會觸及到任何需匯報投訴嘅，甚至乎有證據顯示就係話監警會係根本係唔會就住需匯報投訴做一啲事實裁定嘅，咁所以法庭就話呢啲所以就唔影響佢呢個調查個權力咯。 OK， 阿黎欣豪同你傾兩句。 是啦 ，Anson， 其實即係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其實即係所謂監警會就處呢個所謂調查嘅事實裁定，其實喺法律上佢具有啲咩嘅效力咧？ 佢具有啲咩效力？其實你講緊個監警會個報告啊？ 冇錯冇錯。 哦，法律上其實冇一個效力嘅，你可以話佢係即係。為了行使他自己的職能而協助他自己做的一個報告，即是 他法律上沒有一個所謂 status 的， 不過是監警會自己做的一個報告出來去協助自己的工作。 即係第二個問題啦，就係譬如因為監警會亦都會即係話會盡快將個報告去公佈向公眾知道。咁但係即係當如果真係出現一個情況，就係監警會嘅報告同可能同警方過去對住某啲嘅事件，即係某啲做法嘅解説係有出入嘅時候，其實即係呢個矛盾啦。剛才你都講，其實法庭話而家未有咁嘅證據顯示有個差異，係咪真係出現咗呢個差異嘅時候，其實？即係依樣嘢會唔會對警方或者係對即係其他執法部門係有某程度嘅一種嘅約束嘅效果？定係其實都只係一種意見嘅參考呢？ 約束效果就唔會有嘅，因為其實啲監警會同埋警察投訴課嗰個二重嘅監警機制底下咧，佢有自己一套程序嘅。咁嗰、那個頭先提到就係話判詞裡面都有觸及，就係嗰個喺個雙重。嘅監警程序裏面咧，就住一啲需匯報投訴做嗰個事實裁斷，其實係要由警察投訴科嗰邊去做嘅。咁所以你話就住事實裁斷方面會唔會有啲矛盾？其實理論上就應該唔會有嘅。咁但係當然你可能話一啲宏觀就住某一啲嘅公安事件上面做一啲嘅判斷，警察同監警會有唔同嘅判斷，咁呢啲其實都並不是一啲好稀奇嘅事咯。咁而其實喺嗰個判詞裏面都反映咗話，其實監警會做嗰個嘅調查係有三部分嘅，一部分就係事實裁斷啦，第二部分就係評估啦，第三部分就係做一啲嘅建議嘅，咁就係可能建議警方第時有啲咩需要改進啊咁樣咯。咁所以你話呢份報告喺法律上佢嗰、那個status 或者個即係有咩效力，其實可能實係冇嘅。咁但係因為始終監警會佢有佢一個法定嘅職能，咁所以佢做出嚟嘅建議都係即係非常之具參考價值咯。 OK， 好啊，多謝曬黃宇日啦，多謝你嚇。黃宇日咧就係大律師嚟噶。阿黎欣豪啊，係咁而家都法庭就做咗裁決啦。咁而監警會咧都講到話咧係可能咧。會在五月底就會發表一個全份的報告了。咁你自己即剛才都講到話咧，呢、這個報告咧就係幫助監警會去到處理啲投訴或者睇睇警方嘅程序問題嘅。你有冇咩期望？ 我對呢份報告係完全冇期望嘅。嗱，其實即係當我以前係喺民間人權陣線做召集人嘅時候咧，都有同監警會有一啲嘅接觸。咁而當時喺監警會嘅主席咧係翟少棠，係翟少棠資深大律師。咁當時其實我哋睇到監警會同即係民間社會對於警權嗰個互動咧，其實監警會係主要真係做一個觀察嘅角色，同埋佢都好強調係一個覆檢警察投訴科個案嘅角色嚟嘅。咁而即係將林鄭月娥將處理反修例運動要做拒絕做獨立調查，而將呢一個調查巧立名目咁樣交俾監警會去做咧，其實就係客觀上就係咧。加重咗，或者係令到監警會咧係負上一個同佢完全無關嘅職能。即使今次法庭嘅裁決係裁決話，即係監警會嘅報告咧係會有助發揮佢嘅職能，咁但係已經同當初即係林鄭月娥或者係監警會主席梁定邦話，即係佢哋去分擔咗呢個調查嘅角色，依樣嘢係有好大嘅矛盾啦。咁依個其實證明咗就係話，成份嘅報告其實最後其實可能係只係一啲嘅資料嘅陳列。 啊，或者係啲新聞嘅報道嘅陳述，咁究竟係一個報告定係一個剪報咧？咁我覺得係剪報居多嘅。 嗯，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究竟監警會呢份嘅報告，佢係有幾多嘅權力去攞到幾多嘅資料啦？因為咧，大家都記得啦，監警會其實成個做報告嘅過程都遇上好多嘅波折啦，包括曾經都邀請過一啲嘅國際嘅專家嚟到幫手，咁但係後來咧就係因為有啲專家就認為咧係呢個嘅監警會咧係冇呢個嘅傳召嘅一啲權力啊嚇，咁所以咧就係有啲嘅監警會嘅一啲嘅國際專家咧就中途退出啦，咁都令到咧係監警會個情況都比較尷尬，亦都比較難處理咧，就係國際專家嘅意見點樣去做法擺落個報告嗰度，你又點睇啊？ 本來就唔應該去監警會，本來就唔應該，亦都唔需要去做呢份報告。而監警會當初邀請五位國際專家，即係出任呢個專責小組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不必要嘅，因為成個嘅報告本身就冇個法律嘅約束力。而後來其實國際專家嘅表現，第一首先就係有其中一位國際專家，即係去公開指，其實即係監警會係唔願意係即係同佢哋做一啲嘅實際上可以去同持份者嘅調查啦。咁第二就係佢哋之後集體嘅劈炮，真係集體嘅劈炮，其實都係刮咗監警會一巴。咁成件事我哋會睇到就係話，監警會本身就冇呢個法定嘅權力咧，係去即係、就是、去調查，即係呢個警察嘅執法嘅情況，冇得去。冇法定嘅權力去審視整個反修例運動，佢唔係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特區政府要刻意喺一個本身係加覆檢警察投訴科嘅一個機構，去即係所謂去僭建，即係佢呢個嘅功能嘅話咧，其實本身就證明呢個報告係冇意思嘅。咁我諗其實個關鍵就係監警會本身，佢一方面佢需要係一個根本嘅改革。其實成件事嘅結果就係咧，發現原來首先要去改革嘅咧就係監警會啊嘛，監警會唔可以獨立去調查，唔可以獨立處理市民針對警察嘅投訴，咁呢個先至係嗰個問題嘅其中一個癥結啊。 係嗱，黎欣豪話今次嗰個嘅審訊咧，亦都係有一點咧，可能係讓大家發現到就係咧嗱，因為監警會做呢個嘅主動審視嘅時候，都講到話咧係會同一啲嘅持份者啊相關嘅人士去到會面，但係庭上面咧監警會係承認。型咧，冇就住呢个报告咧就见过任何人。我哋翻嚟再倾啊。 连礼认为司法复核结果同本案有关，批准押后去到7月6日再讯，三人准以原有嘅条件续保。天气方面，一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啦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就排队到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过了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繁忙，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仍然是多车的，龙尾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 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繁忙，另外近住入境事務學院都是車多的，龍尾去到小欖。而青山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黃金海岸那段仲是擠塞，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車多，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窩打老道因為爆水管，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同埋近沙福道嘅桥面咧，分别都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去到映月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啦，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界走一圈，中法关系。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大湾核电厂是中国最早的核电厂，其实就是法国人做的。法国都很担心将来总有一天这个核电厂不会是由法国人去操控的嘛。于是他就想出一个方法，好像复制人就一对一，就是原来呢这些岗位全部是法国人，然后呢就是要中国派百几十个中国人单对单这样去学。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黎欣浩喺度噶。嗱，呢個監警會咧，就係就住舊年嘅反修例風波裡面嘅一啲重大受到關注嘅事件，就作出一個主動審視嘅報告。咁有人咧就認為監警會呢個嘅動作咧係越權，就提出司法覆核。今日咧高等法院係判定呢位人士咧係敗訴噶。咁頭先都講到啦，其中一樣喺庭上面發現嘅事咧，就係因為咧就係監警會咧喺作出呢個嘅主動審視嘅時候，都讲到话啦，会根据报告的需要咧，同一啲嘅持份者去到会面嘅。咁但系庭上面咧，就系当法官问到啊，其实旧年嘅一啲就住公众活动对警队嘅投诉，监警会有冇安排相关者去到问话咧？咁代表监警会嘅资深大律师就讲到话，监警会咧就冇法定权力去到传召证人，而家咧系冇同任何投诉人或者证人会面嘅。黎欣浩，你认为呢一个嘅事件吓，呢个嘅点会对于呢个嘅报告会带嚟咩影响？ 我谂呢个报告本身嗰个嘅，即係嗰個嘅認受性同正當性已經好低嘅啦，即係正如頭先，無論係我亦或係阿黃宇嘅大律師都講咧，即係成個報告嘅結果、事實嘅裁決等等咧，其實冇一個法定嘅約束力嘅，佢只係某一種嘅即係參考嘅報告，讓監警會係去做係有促進或者幫助監警會去覆檢投訴呢個職能。咁換言之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我都唔知係咪一個學術嘅研究，可能純粹係一個展報嘅編輯嚟嘅啫。咁既然冇任何其他持份者或者係任何喺同呢個運動裏面相關嘅人士或者係群體有呢個嘅即係會面嘅話咧，其實就進一步咪去貶低咗佢個嘅正當性咯。我哋睇翻過去由反修例運動六月去到現在，監警會其實有開過唔少嘅會議，但呢啲嘅會議都只係會傳召到警方嘅代表咧，係去即係見面，而監警會只能夠咧係接收到警方嘅一面之詞，就係任由警方去分析、去詮釋、去解說佢哋嘅濫權、暴力、濫暴嘅行為。咁呢個做法，咁點會令公眾覺得監警會嘅報告係一個中立同埋係一個專業嘅報告呢？更何況佢根本冇任何法定嘅約束力。 好啦，咁而家都見到可能坊間都對於呢個監警會報告有唔同嘅意見啦。咁而家監警會啲成員都講到話，預計可能五月底咧會出呢個嘅報告啦。咁你認為即其實民間對於爭取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力度，會唔會因為咧呢個監警會嘅審視報告到時出咗嘅時候，會掀起另一波嘅一個民間嘅動力咧？ 嗱，我諗其實即係監警會推出呢份報告，只會再一次即係去話俾市民聽咧，獨立調查先至係即係一個可以去處理到反修例運動出現嘅矛盾同埋警察被針對嘅呢個嘅出路嚟嘅。我哋睇翻過去咁多個月嘅民調嚇、民意調查咧，其實市民對於五大訴求咧嘅支持度咧係冇明顯嘅減退嘅，甚至係對於爭取雙普選有一個真正民主問責嘅政府嘅訴求係上升翻。我哋嚟緊九月就係立法會選舉，咁如果政府仍然唔回應五大訴求嘅話咧，咁依一個五大訴求，尤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自然即係嚟緊立法會選舉一個重要嘅議題，亦都對市民嚟講係再一次嘅變相公投啦。咁如果政府係孭得起嘅，佢認為依個仍然是不会损害去管治的权威的，那政府咪要去承受的代价咯。 嗯，好，我们休息一阵，转头讲讲关于是寻日是国家安全教育日，那很多名的人士都是就住这个的日子去发表致辞的，转头回来再谈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抗疫有想法，星期一至五晚上， 手下留情。 大家好，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听众，我是手下留情之友梁建平。现在疫情严峻，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心，希望各位朋友尽量不要囤积口罩，留下给有需要的人。还有就是增强自己的免疫能力，譬如说出去走下、走下、跑下步都是很好的。专家说晒多太阳、多些维他命 D 对身体很好的。还有就是我们挨过沙士，今次都会过的。祝大家平安。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港澳办和中联办批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仍然未能够选出主席，谴责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遗憾中央的部门高调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这个不是干预，不是无的放矢，立法会不能够正常运作，收手了，搞了半年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13，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评论员黎恩浩在这里。黎恩浩啊，咁咧就係尋日咧就係呢個所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啊！咁點解會有個咁嘅日子咧？咁就係全國人大常委會咧就2015年嘅時候就通過咧就係制定呢個4月15日咧就叫做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咁喺尋日呢個日子咧，咁就由香港政策研究所啦，以及係其他嘅譬如中聯辦啊等等咧，去到支持咧，就開始咗一個嘅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嘅網站。兼且咧就有多名嘅一啲嘅官员人士咧去到发表致辞，咁当中咧大家都会关注到咧究竟中央咧就对于香港而家喺做呢个嘅国家安全上面咧有啲咩嘢嘅最新嘅意见咧？大家就关注到咧系中联办主任咧系骆惠宁咧就就住佢个演辞里面咧有啲咩嘅讲，咁包括咧就系佢讲话咧香港回归祖国嘅近23年咧。國家安全咧，始終都係突出短板。咁喺關鍵時刻咧，就會成為致命嘅隱患啊！又講到有咧一啲嘅外部勢力咧，係深度干預啦，有呢個嘅維護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啦。亦都講到話，舊年嘅一啲反修例運動之中咧，佢形容為港獨黑暴嘅激進暴力犯罪行為啦，令到香港嘅法治核心價值咧就遭受極大嘅衝擊，去破壞咧香港嘅安定繁榮，同埋嚴重挑戰咧一國兩制底線噶。兼且咧，佢都講到話，咁應該點做咧嚇？咁佢亦都講到話咧，係要將呢個嘅 一啲嘅要制定嘅咧就制定啦，要一啲嘅激活嘅咧就激活啦等等。咁亦都讲到话咧，系侵蚀法治嘅蚁穴咧得唔到清除咧，摧毀嘅會係國家安全嘅大壩嚇，咁大家都去紛紛去解讀究竟駱惠寧呢番話係乜嘢嘅意思啦嚇，咁亦都有啲人咧可能講得更加白少少啦，咁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譚慧珠咧就認為啊支持咧就係香港去完成廿三條立法呢個嘅憲制責任啦，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都講到話咧，香港未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咧係特區政府嘅空白。黎恩浩话：你觉得今次其实唔同嘅官员或者人士嘅说话，会唔会系就住呢个嘅廿三条立法去到铺路咧？ 嗱，其实政府会唔会喺2003年之后再即系想推出二十三条立法呢样嘢咧？已经讲咗差唔多有成17年噶啦。咁证明咧，其实即系无论中央政府咧，一直都系咧。是想完成呢個所謂國家安全立法的事宜，咁但係我哋都要記得翻，17年前有成超過50萬人上街係反對呢個國安法咧。咁第一就係因為呢個國安法嘅內容係會嚴重侵犯香港市民咧享有人權同埋自由，而第二就係、呢個國安全法嘅本質唔係保障緊國民嘅安全，而係保障緊即係執政黨，即、就、係、是、中國共產黨佢政嘅安全啊嘛。中國係一個黨國一體嘅政治架構嚟，咁所以即係市民對呢兩樣嘅對國家安全嘅兩個咁大憂慮咧，即使去到今日其實冇消除到，反而睇翻無論係駱惠寧，亦或係一啲親中人士、政府官員嘅說法咧，其實變本加厲嘅。咁喺咁嘅格局之下，其實有乜嘢嘅空間，或者有咩嘅資本，即係讓親中嘅政團或者讓政府推動呢個三條立法咧？ 系我哋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评论下，究竟点样解读咧？阿骆慧宁嘅说话咧，究竟中央点样睇而家香港去到即系所谓维护国家安全嘅情况咧？电话旁边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啊，叶国谦你好， 你好， 叶国谦你好， 你好。嗱，点样去解读骆慧宁嘅说话咧？系咪即系所谓就住呢个廿三条立法去到造势咧？ 我相信咧，国家安全其实就好清楚，佢嘅所指就系要。保護維護國家嘅安全啦。佢開頭都即係好明言講，即係你只有維護到國家嘅安全，然後我哋嘅民生、我哋嘅市民嘅生活，我哋先能夠有所保障。呢個係一個前提。咁所以國家安全呢點嘅觀念咧，即係話點樣能夠透過即係法例好，對透過我哋市民好，全人民好，大家都去共同維護呢個咧，就係好清楚佢指出嚟嘅。咁佢提及到嚟講咧，即係如果要維護咧，就必須要就住整體嘅無論從立法啦，從嘅依個方面嘅角度都應該做，所以先提出咗。即係要制定嘅，就係制定；要修改就要修改，要激活就激活，要執行就執行呢句咁樣嘅説話出嚟。咁所以你剛才我都聽到對廿三條本身咧，其實講到好耐啦。我作為當時亦係嗰陣時嘅廿三條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咧，其實我主席好清楚知道，亦可以睇到，即係依個係我哋一個香港市民。一個憲制嘅責任，呢個係喺基本法裏面中央係俾予我哋香港市民喺方面嘅參與，喺方面嘅制定。其實冇一個國家喺呢個制定國家安全法裏面係即係唔係從中央自己話到喺方面嘅制定嘅，放翻到佢一個地區裏面去制定。呢、這個就係希望能夠透過呢個一國兩制下面，我哋香港即係、特殊嘅情況之下，點樣能夠有一個。一個有特色，並且嚟講係按照香港實際情況下邊去制定出一個國家安全嘅一條咁樣嘅法例，廿三條嘅法例。咁但係好，大家都睇到咧，呢、這個廿幾年頭先你都提及到嚇，咁耐回歸之後到今天廿幾年，我哋呢條法例嚟講都未能夠得到立法。有啲民主派泛民嘅議員就講冇民主。嘅呢個全民嘅選舉呢、這個唔能夠就見到呢、這個特首選舉，你都唔可以做呢個國家安全嘅呢個廿三條立法，呢啲咁樣嘅道理，令我唔為我哋香港市民希望所見到。呢個咧喺民主發展嘅呢個進程之中咧，其實已經講到係要逐步嘅 循序漸進嘅。但係喺國家安全，特別喺回歸嘅時候咧，大家睇到唉，冇、哎、人直接亦好多朋友都提及到，誒、哎，我都見唔到啊，喺現時有咁需要，大家都啊對呢個回歸嚟講係一方面嘅支持。但係23年到到今天，你見到不少喺示威者舉住英國旗，佢舉住美國旗啊，大嚟講叫香港呢方面嘅獨立，呢啲嚟講就好明顯，所以係需要喺、哎、我哋又需要。即係喺履行我哋呢個公民嘅責任上面要盡快做廿三條立法。 嚇！但係葉國軒話，即係立法都要講時機啦嚇。咁而家疫情係仲係喺各地嗰度蔓延緊啦。咁而另一方面咧，舊年咧個反修例事件之後咧，其實呢個行政架構同埋立法會以至公民社會嗰個嘅關係都變得相當之緊張啦。而且咧，即係立法會又即將換屆，九月又要選舉啦。咁其實咩時間先至係合適嘅時間去立法？嗱，對上一次林鄭月娥講都係話處理咗疫情先啦嚇，咁幾時先係合適時間立法咧？ 廿三條立法呢個係我哋公民嘅憲制責任，呢個肯定清楚。但你話要立法係咪可以喺現有嘅一屆嘅立法會可以進行得到咧？我睇嚟冇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一條嘅咁重要嘅法例，咁可能而家今日已經係四月，去到能夠七月前可以立到法，呢個不可能嘅事情嚟嘅。但係呢個係要指出，呢、這個立法唔能夠再用其他啲即係種種嘅各種虛無縹緲嘅一啲咁嘅理由去阻礙有關嘅立法嘅進程。所以我都經常都提及到，特區政府係有責任要創造呢方面嘅條件，去令到香港市民了解到廿三條嘅具體嘅內容，摒除佢哋呢一種即係覺得會又立呢個廿三條就會啊干擾到佢新聞自由、人身自由啊、言論自由等等，呢啲一定要解到清楚，能夠俾我哋香港市民能夠知道呢條係唔會係對立嘅。所以你就以阿樂主任嘅提法嚟講咧，即係其中可能會比較有一個針對性啲講嘅，即係要激活嘅就激活啦。咁因為近期有啲嘅法例，我見到喺執行嘅時候咧，有啲反對派嘅議員就講：哇！咁你啲舊喎，陳年舊例喎，你執行咧咁樣，呢啲正正嚟講，可能佢阿樂主任都有啲針對性。既然呢啲係法例嘅，你就要喺方面嘅執行。執行嚟講，你就要保障。如果真係有危害國家嘅，或者係有影響到啊呢個整體香港社會嘅，你呢啲法例咁樣存在，都應該要進行執行咯。 阿黎欣豪同你傾幾句。 系啦，葉國軒，我諗其實如果你講到即係呢個國家安全如斯重要，而香港要去到咁危急嘅時刻咧，其實你哋係咪應該鼓勵建制派嘅議員，即係喺嚟緊嘅立法會選舉嘅選戰咧，係積極同埋凝聚成個力量咧，係用呢一個做個選舉議題，然後咧去話俾全香港嘅市民知道咧，我哋係應該咧係就住國家安全呢一樣嘢咧，係要用盡香港嘅法律咧係去應付咧。 我相信選舉嚟講咧，同呢一個立法係冇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廿三條嘅立法呢點，由回歸之後就一路都已經係提及到係需要進行有關立法。咁你選舉嚟講，當然喺近期，特別係修例事件之中，特別之後嚟講出現呢一種咁嘅黑暴啊睇到嚟講咧嗰種事。將我哋最重要香港核心價值嘅法治咁去破壞啊！呢啲情況下邊，使到我哋香港出現咗一個即係包括外國勢力嘅引入，而形成咗我哋呢一個咁樣最安全嘅城市，變成而家係令人感覺到呢個城市嘅不安全。呢啲嚟講咧，都係我哋同特別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喺近期嗰咧阿一哥都提及到，即係而家嘅一啲咁樣嘅即係暴亂事件嚟講，已經去到係同反恐嚟講咧，係可相信只差止步嘅啫，嚇一步咫尺嘅地方，呢啲嚟講都係同國家安全係有所關係。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即係去唔係去進行有關嘅對個國家安全或者係對廿三條嘅立法嚟講咧，大家冇一個正確認識係不可能。咁但係可以肯定講，不可能係喺現在依一屆立法會裏面可以係變成咗一個即係喺咁短時間去進行立法。我相信呢個係 系冇可能嘅事情。 好啊，多谢叶国谦啊，多谢你。叶国谦咧就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嚟噶。黎恩豪话头先叶国谦嘅解读咧，都可能会话制定，即系骆慧玲讲到话制定，会唔会就系制定二十三条立法咧？虽然就佢认为今届未必做到，咁但系个原则都喺度。咁而另外激活嘅就要激活咧，咁都佢都提及咧，就系头先都提及话，即系一啲古老嘅法例，可能咧就系有啲人士认为啊太古老啦，但系攞翻出嚟用，但系佢认为都系咪都可以考虑咧？咁你点睇？ 首先葉國謙其實是二十三條立法的書家嚟嘅，他頭先提到自己是2003年即係廿三條的法案委員會的主席，但實際上就因為2003年七一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的立法咧，佢同年咧就輸了區議會個位在觀塘選區，所以其實葉國謙或者係建制派在呢個時刻。即係高唱入雲咁樣，要講要支持國家安全，要支持國安法立法咧。我唔知道即係究竟佢哋係即係只係一個嘅宣傳啦，定佢哋真係想做到呢件事？因為要做到呢件事嘅話咧，對建制派喺選舉嗰個嘅代價咧，其實相當之大嘅。咁我相信佢哋為咗香港市民嘅福祉咧，或者為咗自己選舉嗰個嘅利益咧，係咪真係會推行這個用現，即使係用現有嘅法例去做呢、這個即係以國安之名去打壓人權咧？咁我相信佢哋要考慮個代價喺邊度。 嗯，我哋电话旁边有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有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啊。杨岳桥你好 ，Hello 两位， 系你好， 你好， 你又点样去解读阿骆慧宁嘅演辞呢？ 即系我哋我个感觉咧，其实唔能够抽空讲骆慧宁嘅，必然系要成套说法去睇嘅。你睇翻两办咧，喺较早前针对内会、针对司法机构系放重话。咁跟住就結合埋骆慧玲琴日講，基本上就係講到即係國家安全法，即係廿三條咧係勢在必行。其實你睇得係一個 package 嚟嘅。咁、那個意思係乜嘢呢？就係而家見到因為內會卡住咗，所以好多法案唔能夠直上大會。咁所以佢一定要將內會呢個問題咧移除咗，咁你先可以咧係為廿三條咧係明羅開道。呢、這個咧就係我嘅解讀啦。 嗯，咁即係話如果解決到內會嘅問題，好可能就会是即系去推出廿三条的时候啦。你的意思是 特别是结合埋咧，而家即系我哋在野嘅民主派有可能在九月咧系首次系攞得议会嘅过半，又真系令到对方攞唔到过半啦吓。起码系用呢个角度去睇。咁对佢哋嚟讲咧，佢要有几个考虑点啊。就是第一，如果真系攞唔到过半嘅话，咁佢咪要有四年嘅时间系唔能够。好似過往咁樣自如地係見法就過法囉。咁所以會唔會有機會有個誘因令到佢喺九月前要促成廿三條嘅立法呢？而而家呢一刻乜嘢係佢最大嘅阻力呢？民意固然係啦，咁但係喺國際社會忙住抗疫嘅時間呢，佢可能覺得呢個係個機會。咁喺制度上、喺程序上，佢需要嘅就係將內會咧係掃清嘅。 嗯，咁但係即係頭先啊，葉國謙都講到話，即係都唔會預計呢一屆嘅會期可以完成到呢個立法啦。而咧即係見到即係譬如來屆咁樣啦，咁啊頭先黎恩浩都話啦，呢、這個選舉議題咧都可能會令到建制派咧唔知道係會唔會受選嘅、哦。咁其實真係乜嘢時候先至會見到真係廿三條立法呢？ 其實講廿三條立法咧，好似大家即係問米咁樣嘅，問咗幾廿年，即係所謂嘅幾廿年，即係由2003年開始失敗咗之後，年年都喺度，即係對方都喺度覺得係時候，但係年年都唔講點解咧？其實你覺得係咪北京冇咁嘅意志咧？唔係嘅，其實北京從來都希望有廿三條立法，但係過往幾屆嘅特區政府咧，係因為種種嘅原因或者代價，佢哋係代價俾唔到嘅，或者佢哋俾唔起嘅。民意的代價咧，國際社會的關注咧，等等，就係令到佢哋裹足不前，或者令到佢哋咧係唔夠膽向前行。好啦，咁嚟到而家，可能係結合咗國際社會嘅原因，又或者佢哋係擔憂九月之後嘅選舉對佢哋不利，呢啲可能係令到佢哋惡向膽邊生，令到佢哋有個誘因咧係盡快去推出廿三條。好啦，你話葉國謙話可能唔會係今屆立法會，我哋唔知道。我冇可能有水晶球去睇到未来几个月发生咩事。 O K， 但系就算唔系嘅话， 杨岳桥，时间关系，我哋不如听完七点半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几句吓。我哋电话18723111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017宗。新增患者是一个英国回港的留学生，今个月一号回港，翌日深喉唾液样本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在酒店完成检疫之后如常回家，昨日开始发烧，到明爱医院检测之后确诊。对于昨日一名曾经滞留摩洛哥的确诊患者出现大便带血，卫生防护中心说检验之后相信与患者自己的疾病有关，但患者并没有出现与新型肺炎相关病征。中心又说疫情有缓和迹象，但复活节期间多了人外出，需要多几日才知道会不会出现隐性爆发，希望监测系统能够守住门口，认为限制社交距离措施一定要继续。本台发现一款获政府资助的本地口罩，在市面出售时候标榜是特区政府口罩生产线配额首间公司。根据资助本地口罩计划条款，首200万个口罩要先供应给政府，剩下的才可以在市面上出售。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至今未收到任何获资助的本地口罩。局方强调，所有在本港出售的口罩都必须符合商品说明条例。立法会议员陈志全质疑计划可能有漏洞，担心生产商获资助之后以建立品牌为先抗疫为后。零售管理协会调查推算，二月至到五月期间，全港将会有超过10000个零售业的员工失业，五至八月有6600间的店铺结业。协会向业主提出应该跟随政府宽减最少75%的租金，为期最少半年，又或者是按照营业额一定的比例来计算租金，同样维持最少半年。协会说今次调查收到152间零售公司回复，中小企占60%，涉及3300多间零售商铺，雇员人数达到59000多人，约占整个零售业员工的23%。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初期，欧洲令意大利失望，对此衷心道歉。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说，事前没有人做好准备是事实，但意大利在疫情初期需要援手的时候，很多援助措施未到位亦都是事实，整个欧洲为此要向意大利由衷致歉。意大利至今超过21000人死于新型肺炎，全欧洲最多。当意大利在三月初疫情严峻之际，法国以及德国在出口口罩方面实施限制措施，未有理会欧盟委员会警告有关做法会破坏各国联手抗疫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咧系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同埋鲤鱼门道近油荔村。咁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观塘道同埋鲤鱼门道咧去将军澳道嘅交通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开源道回旋处同埋油荔村。咁另外喺窝打路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以及排后少少近住沙福道桥面嘅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近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多，龙尾黄大仙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黎欣浩喺度講緊嘅咧，就係尋日嘅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咧，中聯辦主任樂慧寧咧就發表咗演辭咧，咁就係我哋分析下究竟佢個演辭個內容咧，係咪同咧即係香港咧係咪要立23條啊，以至到有啲咩可以做咧係有關係。電話旁邊繼續有咧公民黨黨魁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啊，楊岳橋你好， 係兩位， 係阿黎欣浩同你傾啊。 系啊，杨岳桥，我谂头先即系今日你同其他公民党嘅即系成员都有同记者讲23条嘅问题啦。咁其实即系现在亦都流传一种嘅讲法，就系话中央如果真系要推动23条立法咧，随时可以用一啲绕过立法会嘅手段嘅，譬如系用紧急法，又或者系将全国性法律即系搬嚟香港使用。你觉得呢啲嘅成即系中央政府用呢种嘅做法去即系强推23条，其实个机会有几大呢？ 呢啲效果或者呢工具呢就係擺喺度嘅。亦都係見到點解北京對於喺緊急法嘅喺高等法院原仲庭輸咗之後呢，佢哋嘅反應係咁大。就係因為如果緊急法係被判違憲嘅話呢，其實無疑係對北京少咗一個工具。咁所以呢個的確係令人憂慮。而其他嘅法律呢，當然你見喺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瓊被告呢一個煽動，其實係攞返一個以往殖民地嘅法律出嚟㗎嘛。咁的確係令人擔心嘅呢，就係佢會又喺櫃桶底度攞返一啲過時或者殖民地當時去鉛制社會嘅一啲法律呢係出嚟用。 系 系我依个其实都睇到，头先你都提到，即系依个高等法院即系、就是、上诉庭对于即系蒙面法或者紧急法嗰个嘅裁决，即、就、系、是、中央即系即刻出嚟就回应啦。咁其实即系依个做法会都真系做咗一种即系、就是、力，系俾咗法院话俾咗法庭，就系、是、真系牵涉到用嗱，将来如果再有啲类似嘅司法复核案件嘅时候，其实即系中央咁快就去做回应嘅话，点样去影响到法庭呢？ 客观而言咧，的确系俾咗一个好大嘅压力咧，系法院。哦，即系原来我判某啲案咧，咁样判咧，你就会赞嘅；咁样判咧，你就会即系暴跳如雷嘅。法官可能唔介意呢个赞或者评，但系对于法庭嚟讲，会唔会担心？如果我咁样判某种嘅判法，换嚟嘅可能系另一次嘅人大释法，甚至系其他更加过分嘅行为咧？呢啲冇人知道嘅，即系法官都系人，法官都会感觉到压力噶嘛。咁所以会唔会有一个咁样嘅客观效果做咗出嚟呢？呢、这个的确系令人忧虑。 嗯，杨岳桥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咧，阿骆慧宁个讲话咧有一句嘅，咁就话将法律嘅防线咧就防御啊向前移，见之于端，防范于未然，社会先至安稳，市民先至会安心，国家先至有安全。乜嘢为之将法律嘅防御向前移呢？ 其实我唔知嘅，即系我亦都觉得咧好厌倦咧要去。將呢啲即係領導人級數，其實佢都唔係啦，佢只不過係一個中聯辦主任啦。但係佢哋嘅説法咧，要去慢慢解讀。佢唔係活在香港嘅咩？佢唔係要俾香港人知咩？點解唔講一啲香港人明白嘅説話咧？即係用呢一啲堆砌出嚟嘅字眼，但係要人大家去解讀嘅，即係解簽咧。而家我都唔需要，我亦都覺得咧冇必要去慢慢去解讀佢要諗乜。你要做嘅你咪做咯。你要做你咪透過建制派去講出嚟啦，你要做咪透過特區政府做出嚟啦。而家你掌握住行政同埋立法㗎啦，你有咩你咪堂堂正正擺出嚟俾香港人睇囉。 OK， 好啊，多謝曬楊岳橋，多謝你。楊岳橋呢就係、是、公民黨黨魁立法會議員嚟㗎。黎恩浩點樣睇楊岳橋嘅分析呢？好似話會唔會真係處理咗內會嗰個嘅問題呢？可能就會就係23條嚟到嘅時候呢。 嗱，我谂即系冇一个咁即系所谓即系咁戏剧性嘅变化嘅，但反而正如我乔刚才讲，其实真正嘅关键咧就喺嚟紧立法会嘅选举，即系如果立法会选举民主派或者反对派系攞到过半嘅议席咧，其实对于中央嚟讲嘅直接压力就系、是，即系佢可能需要绕过立法会咧，系去强行推动即系国家安全法，无论系即系刚才杨岳桥都提到，其实如果用咁嘅情况咧，无论对法庭，因为对香港社会都系有极大嘅压力，而都系立法会冇办法去阻止到嘅。咁但系我都要睇成个嘅大环境，就系话究竟中央要去。中央政府要做強推二十三條，緊要付啲咩嘅代價？即係除咗係本地香港市民會更加大嘅離心啊，會更加唔信任一國兩制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要唔好忘記，因為舊年咧，其實美國通過咗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咁現在咧其實都未公布佢哋呢個法案出嚟，即係出台之後第一份嘅報告。咁其實如果中央強行推動呢啲即係侵犯人權、剝奪人權嘅法例嘅時候，或者立法咧？其實亦都會牽動另一波嘅中美嘅，即係中美嘅國際嘅，即係嘅衝突。咁我相信呢一個咧係中央政府或者特區政府都要思考嘅代價，就唔好似林鄭月娥咁樣咧，舊年要強行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咧，造成極大嘅本地同埋國際嘅即係衝突出嚟。 好，我哋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讲讲咧。原来都有唔少嘅香港人咧，因为系印度嘅封锁、全国封锁令啊，而滞留喺印度嘅。咁佢哋情况系点咧？转头倾下。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系神科专科医生何继良医生。一直守护住我哋嘅前线医护人员，因为佢哋嘅无私同埋牺牲，将香港疫情控制好。就等我哋每个市民都尽我哋嘅一分力，一齐去战胜呢一场疫症。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曾生，你对今次事件有咩回应咧？ 等人齐，慢慢先至讲。 曾生，咁你认唔认同阿边个嗰种做法咧？系 一次过先至讲啦。 曾生，我哋齐人噶， 听众都未埋位，点讲啊？我曾醒明会响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8点到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嘅手下留情，讲足一个礼拜，咁你哋就乜都知道晒啦。 星期日唔可以出街，又或者唔想出街，留在家中，可以用收音机、用手机、用电脑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打嚟18723111留言同点唱，我叶蕴仪约定你喺万千宠爱见啦。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我 Phil 林日康支持更新，你我同心。 时间嚟到晚上嘅7:43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黎恩豪喺度，黎恩豪。 系，大家好。 关注到咧就新型肺炎嘅疫情咧喺全球各地都蔓延啦。咁其实其中印度咧嗰个确诊宗数咧已经系10,000+噶啦。咁而咧喺当地咧喺3月24日开始咧就宣布咧系全国封锁吓，海陆空咧交通都系暂停。咁咧就系再延长去到呢个嘅5月3日，即系暂时嗰个封锁令咧去到5月3日噶。咁其实咧有唔少嘅印度裔或者嘅一啲香港人咧都滞留咗喺印度嗰边啦。咁佢哋有啲人咧都组成咗一个滞留印度港人关注组啊，咁就收集一啲咧系当地滞留嘅一啲个案嘅求助啦。咁就话咧系最少已经有1300多名咧就系香港人啦吓，就因为疫情咧而滞留喺当地，希望咧当局可以安排飞机咧系让呢啲滞留印度嘅香港人咧系翻香港噶。你点样睇咧？即系因为咧之前都有唔少嘅地方啦，都系同样地有封锁嘅情况啊。今次咧就系轮到印度啦，系咪政府都应该要派包机去到接翻佢哋翻嚟咧？黎恩豪， 我谂无论从人道原则，亦或系从翻呢个即系平等嘅原则，大家都系香港市民，都系香港人，咁政府系应该即系。用盡佢可用嘅方法咧，係去即係包機接翻，即係喺印度滯留香港人嚟，即係翻屋企。咁諗呢個都係一個政府嘅道義責任，都係佢應該係為自己嘅城市嘅市民去做嘅事啦。咁所以即係但係佢哋現在喺印度嘅情況係點咧？我諗大家都 知道。 嗯，先讲讲咧，我哋都有向入境处去到查询咧，究竟香港居民滞留喺印度嘅情况噶。咁入境处就话系接获到大约600宗咧相关嘅求助啊，吓。咁兼且咧就系希望咧就向呢啲嘅求助嘅港人咧就提供咧就适切嘅协助啦，吓。咁而咧亦都有啲人系话系要求派专机咧就接佢哋翻香港。入境处嘅回复就话咧要视乎多方面嘅考虑啦，例如当地政府嘅防疫措施啦，当地嘅实际情况啦，当地嘅交通啊、疫情等等，同埋咧就牵涉嘅人数啊、地点啊等等嘅问题噶。不如我哋都关注一下究竟当地嘅嘅香港人吓，究竟嘅情况系点咧吓？电话旁边咧有港人滞留印度关注组嘅发言人 Harry 喺度啊 ，Harry 你好， 系系你好你好， 你好，你都系印度裔嘅香港人嚟嘅系嘛？ 系啊系，我都系印度香港高薪保障嘅。 系，咁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咧？先讲你自己先啦，你自己有冇亲戚朋友喺印度滞留 啊？当然啦，当然啦，我有我太太啊，我外母啊嗰啲我妈咪啊，全部都喺印度而家。 嗯，佢哋情况点样啊？ 情况其实都唔系话好恶劣嘅，但系都系嗰啲食物啊，或者嗰啲因为天气太热啦，开始嗰度，咁佢哋都唔惯啊，住喺咁热嘅地方啦，咁样啊，始终佢哋都大家都系香港住得太耐啊，所以唔系咁惯，所以系咯，即系都唔会话太形状咁样话点样嘅系咯。 系你讲你太太同外母都一般嚟讲都喺香港住噶系咪啊？ 系啊，佢哋都香港住嘅，咁我外母就即系跟香港医生嗰啲攞药食啊咁样嗰啲嘅，咁佢有哮喘啊嗰啲糖尿病嗰啲嘢，咁啊而家去到嗰度都啲药物都唔系咁足够啊，所以又真系好想翻嚟香港跟翻香港嘅医生攞翻啲药咯咁样。 系会唔会话即系几时就会食晒啲药咁样啊？ 其实都而家差唔多啦，佢都要就住咁食嘅，就可能一日食两次啊，会咳翻一日食一次啦，因为始终我哋都唔知几时会开翻个系啦个 lockdown 咁样。 系，咁其实仲有，我知道你仲有其他嘅亲友一行好多好几人，咁就滞留喺嗰边系嘛？其他人情况点啊？ 其实有好多嘅，因为我哋而家组成呢个 group 咧，都已经有好多人都即系我都识好多朋友，而家都系就滞留紧嗰度嘅。咁佢哋都有好多都去咗去攞啲骨灰去散啊，即系佢自己啲屋企人啊，有过咗身啦，攞啲骨灰去散啊。 即系你先喺香港有亲人过身，咁佢哋都会有个传统，就系拎翻去印度嗰边去撒灰系嘛？ 系啊系啊，散灰啊，跟住有啲喺印度有婚礼啊，但系又取消咗，而家去到嗰度又无端端就取消咗，咁而家。无谓喺住喺嗰度啦，咁都顺翻嚟，跟住睇翻啲情况，再 arrange 个婚礼咁样嗰啲咯。 系你话你哋个关注组收集到1300几人喺印度嗰度滞留系嘛？佢哋情况，佢哋啲数字或者即系佢哋分布嘅情况系点样？ 其实数字系确实噶啦，应该系会超噶，因为我哋越嚟越多已经有人join 紧我哋个 WhatsApp group 噶啦，咁啊。數字有應該會越嚟越多，會可能超過1300個啦。咁有啲可能咧就已經同自己啲家人即係 miss 咗佢啲家人好耐啦。有啲可能係媽咪爹哋喺香港啊，小朋友喺印度啊，或者有啲甚至乎可能啲爹哋媽咪喺印度啊，媽咪爹啲小朋友喺香港咁樣咧，都又交唔到租啊嗰啲嘢，就有啲困難咯。即係大家都想一齊團聚翻啊，一家三口咁樣。 系，阿黎恩浩又同你倾下。 系啊，阿 Harry 有两样嘢想同你了解嘅。第一咧就系、是、其实即系、就是、你接触到而家嘅个案咧，其实里边有冇一啲其实真系已经系不幸咁染上咗，即、就、系、是、新冠武汉肺炎嘅啦。就系、是、香港人里边。 唔好意思，你头先 有冇啲系染咗病啦？有冇啲染咗新冠肺炎啊？吓， 冇，暂时嚟讲系冇一个，因为佢哋全中嚟 lock down 咗，叫佢哋唔好出街，所以有啲直情咧。知道你係由外地嚟咧，就吸咗印喺你手上嘅，就即係好似香港咪俾咗個帶你哋嘅，即係隔離14日嘅，嗰度都吸咗印嘅，即係你都要去 report 嗰啲差館啊，或者啲 report 你內地嚟香去印度咧，咁佢俾個吸印你嘅，咁都有醫生啊會跟進嘅，嚟你屋企啊查下你有冇病啊，有冇咳啊，或者有冇啲症狀咁樣。 暫時嚟講就冇一個係有患上呢個病咁樣。 嗯，咁但系佢哋譬如佢哋会唔会话地点都好分散啦？因为其实要去到安排佢哋翻嚟，可能系分散嘅地点都有一个重要嘅考虑，系嘛？ 呢个系当然系最 important 啦，最紧要嘅问题啦。因为始终你知印度系真系好大啦，咁啊有好多都系喺房遮堡嗰度，成有600至700人嘅房遮堡，即系东北部印度东北嘅嘅。地方啦，咁啊，真系会有个困难咯，系啦，即系佢哋喺个街啊，揸车都会一定要，揸去一个机场都要成6-7个钟啊，甚至有啲真系要10几个钟咁样去。 嗯，咁而其实睇翻咧，即系佢哋有冇话，即系佢哋系攞住咩护照啊，或者系几多系永久居民，香港嘅永久居民咧？ 永久居民我可以咁样讲话，大概有80% 啦，80% 都系永久居民啦。另外就我可以讲话成20% 系有香港特区护照啦。 OK， 咁啊，始终嗰系啦，咁嗰度都有啲香港嘅本身Chinese， 即系港人喺印度滞留紧。我暂时嚟睇都系应该有5-6个仲喺印度候紧座嘅。 系即系几多系印裔，几多系华裔啊？ 我唔可以 exactly 话到话有几多少，因为今日都越嚟越多人喺度 at 紧啦，我哋未 upgrade 个 list 嘅。咁啊，大概而家嚟睇翻都有5-6个系香港嘅 Chinese 啦，咁华裔都有100几个啦，系咪？ 嗯，阿黎恩豪。 系啊 ，Harry， 其实你哋都系义务发起嘅一个关注组啦，但系你哋都有即系差唔多1300个嘅个案，咁即系当你哋即系知道即系有呢啲嘅数据，即系同翻当地香港政府嘅部门，即系譬如经贸办联系嘅时候咧，其实经贸办有冇话俾你听具体佢哋会点样跟进？ 其实具体就冇具体咁样讲啦，但係佢都会话我哋会尽量帮手啦，尽量即係我哋本身嘅 idea 就係分反映返俾政府听啦，即係为我哋有咁多人喺滞留緊呢嗰度，咁我知道我哋始终我哋唔係政治化，我哋唔知搵边个好啦，我哋淨係即刻发出啲 email 俾政府啊有关部门嚟知道囉，咁所以就其实我諗应该政府已经开始做緊嘢啦，因为你睇返新聞啊，已經有好多部門啊，已經做緊呢啲嘢。 嗯，係啦。阿 Harry， 如果安排包機嘅話，又但係需要你哋自費嘅，你認為呢啲嘅滯留人士可唔可以承擔得到啊？ 有我哋都有訪問過，都乜有問過好多個，佢哋都很願意嘅。有啲真係真係想翻嚟同自己屋企人同住啊，或者有份工喺香港，真係要翻嚟，或者要睇啲醫生啊。嗰啲寧願即係都肯俾嘅，但係甚至即係要睇翻你哋究竟幾錢啦。如果因為一家三口，你攞20000蚊嚟講，喂成100萬，即係好貴嘅咯喎。咁樣咁所以話睇翻啦，睇翻情況佢係幾錢咁樣咯。 嚇！最後問一下你感受啦，你自己太太同外母喺印度嗰邊滯留，亦都見到好多同胞去嗰邊係滯留緊，有咩感受啊？ 感受我想我啲同胞同我都是一样嘅，即係我都有啲朋友自己喺香港佢啲啲太太喺印度咁样，大家都其实好关注大家嘅情况啦，大家都想真係大家存取返啦，起码你又见到我又见到你，唔係似话靠 WhatsApp video 啊咁样，即係有啲唔係咁 comfortable 咯咁样。 嗯，好啊，唔该晒 Harry 啊，多谢晒你接受我哋嘅访问， 多谢你。 Harry 咧就系港人滞留印度关注组嘅发言人嚟噶，转头我哋继续倾下。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近日好多人都因为疫情留咗喺屋企，但系体障人士嘅身体功能可能会因为缺乏运动而加快衰退。同系物理治疗师嘅杜玉玲、钟慧文两夫妇就为咗呢班朋友设计家居运动。今个星期日，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郭立春、邱贤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时间嚟到晚上嘅7:54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黎恩浩做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亦都请嚟咧香港印度协会嘅前主席毛汉啊。毛汉你好， 你好， 你好。知道咧，你哋应该系咪今日有同特区政府嘅官员咧去到沟通，点样去协助呢啲滞留印度嘅香港人系嘛？个情况系点？ 今日阿叶柳就帮我哋安排咗见保安局长John Lee， 系李家超吓。 咁李家超系啦，冇错。咁上咗去同埋几个同胞咧，就系讲喺印度翻唔到嚟嗰啲个印度，即系好有。我今日先知咧，原來個 update 就有成215咧，就係揸特區護照嘅。咁連來1000多咧，起碼過1500咧，就係即係有香港身份證嘅，就係咁樣。咁佢都已經喺處揾咗成個幾月咧，就翻唔到嚟。咁每一個。即係每一個家庭都不同的背景，有些就有老人家在處啦，有些就係即係講話細路仔喺嗰度，老爹哋喺處啊。總之每一個咧都有不同的背景，都幾慘下。 政府官員有冇話會為他哋提供乜嘢協助呢？ 佢只係李家超局長只係話。我好有好一同诚心啊！我听到你哋讲嘢啊，点样？但系佢始终咧讲到尾咧，讲咗50分咧，佢都冇乜具体即系讲出嚟点样安排啊！即系令到我就话，只系话我度会做嘢。咁佢就点讲？我又唔想讲我嘅沙太极啊！但系佢讲嗰啲嘢咧，就即使话我哋咁样做又难，咁做又难，咁啊做。佢樣樣嘢都係難嘅，難你咪揾個辦法點樣解決咯。即使佢話未必嗰啲飛機飛到翻嚟或者翻到嚟咧又即使點樣安排佢哋啊？你喺印度好大啊，喺 A 去 B 咁啊點樣？咁我呢啲咁嘅細節嘢當然可以解決啦。咁你唔能夠話喂，我而家聽到係啊，我好可憐你，我聽到你可憐啦，係你又好有同情心啊。咁 page 2点啊 ？next step 系点啊？你都要讲埋啊。 OK， 黎欣豪同你倾几句啊。 系啊，毛汉啊，咁其实即系听到即系李家超呢个回应咧，咁即系对你哋嚟讲，即系究竟即系除即系有冇谂过再去直情揾埋林郑月娥，或者系揾即系其他嘅即系政府官员咧去做呢个游说啊？因为似乎李家超都系左推右即系左推右躺咁样。 我又唔想话。要找到林鄭，因為現在有很多立法會議員呢都已經是幫我們很努力做緊嘢，民建聯又做緊嘢，葉劉又做緊嘢，譚議員都是，同埋梁美芬、Priscilla Leung都係做緊嘢。咁有咁多立法局議員企喺我哋嗰邊，咁唔使到搞到去見林鄭。我認為咁樣，因為佢哋已經就不同派啦，嗰度已經。 你哋喺会上面有冇提出话系要求政府派包机接佢哋翻嚟，而政府嘅回应系点啊？ 嗱，包机咧，佢所以我都话李家超话成日讲嚟讲去都话好难做呢样，好难做嗰样。包下机，我只照我师咧，阿国泰咧就暂时净系可以喺新德里飞翻嚟香港，邦比嗰度咪取消咗吓，咁包機佢咪仲有李家超就話我唔想嗰啲飛機咧未飛過嚟香港啊，飛翻嚟咁。我話喂，印度航空公司已經飛過嚟香港幾廿年噶啦，佢暫時為咗個生意嘅問題，就冇開機一年到啦。照我所知，如果你話包下機喺新德里發翻嚟，淨係5粒鐘就已經翻到嚟香港啦。OK， 咁佢又同我講話可能翻到嚟咧，咁咪有一個禁制令。我話係啊，我都知。如果翻到嚟或者安排唔到咁多人，咁我哋唔可以唔使一架機包返翻嚟，你可以200個翻噶嘛？你唔使話一炮轟咗2000人翻嚟啊嘛？ 係，好啊嚇，多謝曬毛漢先，多謝你嚇。 OK， 毛漢咧就係香港印度協會嘅前主席嚟噶啦。黎恩浩啊，咁因為見到咧就是、早前咧，譬如秘魯咧，咁就係、是透過喺英國度轉機翻嚟啦。咁至於摩洛哥咧就係、是當地咧就係、是大使館啊，中國駐當地大使館咧就係、是先飛廣州咧再翻嚟啊。其實印度呢個又可以有冇可以即係做得到咧？其實係。 而家聽落去其實冇一個做唔到嘅理由，問題就係有冇決心同埋去做聯繫。咁既然即係剛才都講到有咁多建制派嘅議員都會即係幫緊佢哋，即係同政府劃船嘅話，其實睇唔到政府有咩理由係唔做嘅，到而家都。 吓、啊、咁，但系都要考虑可能人数啦，或者分散嘅地点啦，等等啦，好多嘅问题需要处理啦。 咁但系呢啲问题唔系去救援嘅理由嚟噶嘛？即、 啊、 系、 okay, 如果系咁，系、咪所有外地嘅香港人都唔可以翻嚟咧？ 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